保工作。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日朝早横澜岛的能见度曾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6:08的时候，扭开心机，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外面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方面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4，低至中级度的水平。所以早上望出来的时间都看到，空气好似好好，但有少少烟霞嘅感觉。好啦，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咁朝头早嘅时间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2022年嘅4月25日星期一嘅时间咧，一齐大家努力工作又努力学习啦。 晨光每日一格。 啊，睇到啲報道都幾得意喎，咁啊話到喺巴西南部一個嘅地方，有一位咧就百歲嘅老翁，即係過百歲嘅老人家。咁佢喺同一間嘅紡織公司嗰度連續嘅工作咧，就係長達84年。呢一項嘅紀錄咧，亦都獲得咧就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啊嚇，一個認證。咁雖然咧呢個就唔係一個好霹靂啊、好勁嘅一個紀錄。咁但系对呢一位嘅伯伯嚟讲咧，咁啊长久以嚟佢都系过住一啲充实而且专业嘅生涯。啊，但系对佢嚟讲咧，其实啊，佢认为只系做紧一件自己喜爱做嘅事情。啊，并且佢加多咗一句，千祈唔好食咁多垃圾食品。啊，佢自己认为我哋人一定要喜欢自己嘅工作。佢怀抱住咧就系呢一种嘅感觉啦，以及咧就系每一日啊都系奋斗嘅精神去到展开佢嘅工作。他说到你不能够只是从事任何工作就已经说你在翻紧工，他说不得的，这样的话你只是翻紧工，但你就没有想到去享受工作带给你的乐趣。我看回这位伯伯叫做奥斯曼，他15岁的时间就已经加入一间纺织厂的公司，由基层做起，最终他就可以成为这间公司的销售经理了。他就说到了，为了就是保持住自己敏锐的触觉和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呢每天都会做一些年纪大了就不是说一天要不知跑多少 K， 不是的，但每天都会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而且留意住自己的飲食，多些阅读呢都是一个很好的窍门来的，不用读很多的，每一天呢就是留意住新闻报道啊，留意住自己身边的地方啊，一些的发展啊，其实呢动动脑筋已经可以 keep 住自己一个这样的心态。你又会不会想自己热爱自己的工作可以长达80多年的时间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好多打工仔咧都中意买定啲饼干同埋零食喺自己嘅 office 嗰度，等有时咧可能食唔切饭就唔会咁肚饿啦。不过如果过分咁样摄取零食嘅话咧，可能就会好容易变肥噶啦。所以为免因为太过喂食而摄取过多嘅热量，导致前功尽废，营养师咧就建议大家喺选择零食嘅时候咧，可以参考下以下呢啲健康嘅原则，咁不单止可以食得饱，仲可以属于低负担。减肥人士就要快啲 mark 低佢啦。第一个原则就系尽量以均衡饮食为主啦。所谓嘅均衡饮食，顾名思义就即系尽量要各类食物都食啦。建议可以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膳食纤维组合嚟到配搭，避免单纯嘅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有充足嘅蛋白质先得噶。例如，如果下昼嘅时候想食零食咧，就可以选择蛋白类嘅乳酪或者系乳酪饮品，再配搭埋有膳食纤维嘅水果嚟到食。若然想食面包亦都得。不过咧，就要记得搭配豆浆或者牛奶等等有蛋白质嘅饮品啦。夜晚黑若然系想食宵夜，就可以拣下一啲小食类，或者系米饭、面再加蔬菜、蛋或者系牛肉，而且仲要好小心控制份量啊，千祈唔好食太多。若果你好似我一样中意食一啲中式嘅包点类咧，我自己就好中意食馒头嘅。咁就适宜加一杯无糖豆浆啦。第二个原则就系要注意饮食嘅速度同埋计算热量嘅份量。喂食或者一下子肚饿嘅时候咧，往往都食得好快，一个唔小心好容易就会食多咗噶啦。营养师就建议我哋喺选择食物嘅时候咧，要尽量避免体积小嘅食物，好似系饼干啊、饺子、薯条等等，亦都应该尽量避免咧单一净系食碳水化合物，咁样就可以减少空热量嘅摄取啦。第三样嘢要记住嘅咧，就系必须要搭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加快饱肚感，最简单嘅配搭就系生果啦。若然时间许可，你又唔怕麻烦嘅话咧，其实都可以选择下杂菜噶。因为食菜同时亦都可以帮助消化，维持肠道嘅机能。至于有啲乜嘢饮食嘅禁忌咧，大家就要小心啲，唔好踩中呢啲地雷啦。例如系油炸食物、甜品、高钠质嘅汤，又或者系好多酱汁嘅食物咧，都系好容易令你致肥噶。即使系食同头先嗰几个健康类别同等嘅份量。日积月累嚟计，你食呢几类嘅食物啊，分分钟可以令你大一至两个码噶。今日开始，大家都应该要对自己好啲，最好就可以定时饮食。若然因为工作或者生活嘅其他因素唔许可嘅话咧，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备定一啲健康嘅小食包喺自己嘅附近，咁随时都唔会饿亲自己。亦都可以令到自己身体持续咁样健康啦。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 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出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二十三分，出边二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嚟到星期一啦，咁啊多咗嘅好多朋友仔啊，无论系翻工嘅定还是系。在學界上面的同學仔咧，都要可能出門口啦嚇。咁上個星期咧，咁啊交通上邊咧都比較上都仲係鬆啲嘅。今日咧就要留意住啦。咁啊並且咧咁啊，可能有啲同學仔咧都要特別預多少少時間啦嚇，就係做咩咧？就係做啲檢測，先至咧就係翻工嘅，同埋翻學嘅。其实睇返呢21号嘅时间啦，政府都已经放宽咗多项嘅社交距离啦，咁亦都呢见到喂晚市呢有营业喇喎、哦、见到个经济复苏嘅现象呢都开始睇得到啦，咁喺旺角一带呢咁更加厉害添，之前呢曾经叫做夜晚突然之间呢冷清清嘅旺角嘩，喺而家去到六点钟呢都未出现嘅时间啦，喂睇到啲报道都话到呢就係、是、已经出现人龙啦，咁啊，自助餐形式嘅食肆更加咧就座无虚设，即系嗰啲譬如放题形式嘅。今日见到咧好多美食集中嘅地方咧，一早都已经俾人 book 到满晒啦。 市面咧，哇！睇翻呢幾日咧，的而且確咧就回復翻咧，就係非常旺盛嘅時候。其實咧上個星期四嘅開始就已經恢復翻晚市堂食啊，咁去到晚上咧就10点钟，咁同一張台嘅顧客數目上限咧會由兩個人提升到4个人，可能你都已經享受咗四人共進晚餐嘅感覺啦。不過咧仍然唔可以超過咧就20人嘅宴會活動嘅。咁原本咧就休業嘅食肆，咁隨之就恢復翻一啲正常嘅營業時間啦。咁見到咧有多條嘅街道啊，比如咧就係旺角燈打士街、新人菜南街、利敦道、廣華街一帶咧，咁都已經咧就出現人龍啦，令到咧就係市面上咧非常之熱鬧啦。而且咧一啲譬如賣電子產品嘅連鎖店啊，佢哋都重現翻咧就係一啲客人。客人咧就要等翻店员嘅现象咧，又再出现翻啦。之前嘅时候咧，都见到即系嗰啲服务员啦，都比较得闲啦，喺度倾偈嘅。咁啊，嗰阵时大家都一路得闲，都一路头痕啦，拗紧个头，到底点算好咧？咁样咁希望咧就系呢啲叫做热闹嘅日子咧可以继续。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吓。咁啊，而家疫情咧都仲系有几百宗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继续咧就严守住呢一个咧就系抗疫嘅路线。咁啊，遵從住呢一啲嘅指引啦，咁啊做得好好地。不過咧，即係都有啲叫做傷感啲嘅咧，就係、是、雖然食肆咧就望得到一片暢旺，咁但係咧亦都有唔少嘅叫做食肆啦，佢哋等唔到去到咧就係而家叫做開放翻4个人同埋晚上10点钟，咁啊所以咧佢哋都冇辦法啦，就要結業。咁希望咧。熱鬧嘅情況可以繼續啦，咁啊將香港繁華嘅一片咧，咁啊繼續持久落去，咁樣就最好。最好嘅就咩咧？口罩都唔使戴，咁啊 very good 啦。 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一首嚟自 Jenny 李恒毅《刚好》啊。27度对你嚟讲系咪刚刚好咧？对我嚟讲都系噶。好，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法国传媒引述票站调查指，马克龙在大选第二轮投票取得57%选票，成功连任总统。对手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预料取得超过40%选票，预料会有近30%的弃权投票率，是近年较高水平。在票站调查结果公布后，马克龙去到艾菲尔铁塔下出席支持者集会。他说必须要回应选举中拒绝投票的选民，和回应玛丽娜·勒庞支持者的愤怒。他说新任期并非现在的延续，会运用新手段治理法国。玛丽娜·勒庞说已经重塑法国政治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足以令未来的选举处于有利位置。北京市商务局表示，针对近期国内多省市新冠疫情多点散发，高度重视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说，落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确保供应和价格平稳。另外，针对部分电商平台短时间内因为订单量激增出现配送延时无法下单等情况，赵卫东说已经要求重点生鲜电商平台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增加前置仓货物储备和线下配送人员，确保及时配送。内地传媒报道，不少连锁商店采取基地直采方式，按平时两到三倍加大备货量。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跌穿500宗，新增429宗，当中19宗是输入个案。新情报死亡个案有13宗，第五波疫情累计死亡个案增至9036宗。对于有专家说本港已经筑起免疫屏障，可以提早推行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放宽措施，卫生防护中心说无法掌握社区内的实际感染人数，而抗体亦会随时间下降。相信未来两三星期，即使疫情没有反弹，每日确诊宗数仍然会维持在三位数，仍然要时间观察疫情发展。中心又表示，今日起有超过500间学校复课，对疫情会有一定风险，提醒学生返学前要做快速检测，同时学校要做好情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

都揾到位攝咗出嚟，咁所以咧我行咗出去外邊嘅範圍咧，我覺得今日係都有少少炎熱嘅，因為暫時我企呢個位咧係冇乜風度啦，咁啊太陽快又出咗嚟啦，咁啊曬又曬到，咁但係又唔係好涼嘅個感覺，我唔知道今日係咪都即係天氣預報都會覺得係會炎熱，因為尋日同前日都有啲熱嘅感覺㗎嘛。係 啊，佢直頭寫住天氣炎熱四個大字喺度添啊。 但係哦，係咯，係咯，係咯， 天氣炎熱最高氣温31度啊，咁啊所以。是啊，31度。 覺得夏天已經到咁樣啊。 嚟咗啦，已經悄悄地嚟咗啦。 唔係，不過我都咁講啊，尋日我都同屋企人講，但係雖然話就係咁話，即係個體感係覺得熱嘅，不過未食五月粽咧都可能有一兩日係涼啲都未定嘅喎、 哦。希望啦，我話中意涼啲嘅天氣嘅，熱咧對我嚟講都真係幾辛苦。 係，因為你要跑山啊嘛。 係，仲要就係屋企人咧就好怕凍。咁於是乎我又唔係好敢，譬如開冷氣呢啲，都係吹風扇啊咁樣。咁有陣時開咗冷氣之後咧，就屋企人同我講：喂，你仲好熱咩？不如熄咗佢啦。 诶，呢啲好快习惯噶啦，大家好快磨合到嗰、那个 系咪噶 体温噶啦，系 个仔都就嚟7岁咯，都未磨合到、啊。 你唔好谂住系心静自然凉吓， 呢句听咗几廿年咯， 即系你未够静咯， 系啊，未够静啦，学识静啲咯，好啦， 着少啲衫咯， 好啊好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过啦 吓，好，再见，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6点41分，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百元好揭啦，揭啦，揭啲咩咧？就系揭晨光百科。咁啊，揭晨光百科之前咧，今日见到呢个都几得意，咁啊话到好多人啊觉得呢个海底世界充满住无限嘅幻想，系嘅，系嘅。以前咧，啲人仲会觉得咧，有嗰啲咩巨型嘅好大条嗰啲鲸鱼，其实应该系蓝鲸嚟嘅。咁啊，跟住又撞烂啲船啊咁样。好啦，除咗蓝鲸之外，仲有见到嗰啲好大只嗰啲八爪鱼啊、乌贼啊嗰啲咧，就喺度成只船咁大只，就捉住架船，啪一声咁啊烂咗。哎呀，嗰啲人跌落海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幻想，我唔知系幻想定真啦。咁但系巨型乌贼咧，即系鱿鱼咧，我其实又真系有噶、哦。咁但系近日咧就唔系话大到咧系可以整烂架船。最近都见到有些日本的渔夫发现，可能你都留意到在当地的海滩上面见到一条长了3公尺的巨型鱿鱼冲了上岸。这一类的巨型鱿鱼平日都是栖息在一些较为深水的水域那里，究竟是什么原因冲到上岸呢？这样未知的，不知的。虽然人们就说到，喂，是不是跟未来有地震有关的这样。咁啊，几日之前咧就出现咗喺呢一个地方，福井县嚟嘅。咁啊，出现呢个叫大王乌贼呢一种嘅物种啊。咁嗰阵时处理嘅办法咧，就有渔民见到啦，于是乎打去水族馆嗰度啦。打去水族馆嗰度咧，水族馆嚟到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奄奄一息啦。哎呀，送到去呢个送紧去水族馆嘅时候咧，仲拜拜咗添咁样。咁佢哋咧就好好嘅，佢哋见到呢啲大型嘅叫做海洋动物冲咗上岸咧，就唔会谂住咧就 drop 咗佢嘅，佢哋都系谂住咧就保育啊，或者会唔会展示俾人睇有啲 message 啊咁样。好啦，咁而家个决定嘅做法咧，就系将呢一个大王乌贼呢一种嘅物种啊，大王乌贼嘅物种咧嘅遗体咧，就送到去一个叫松岛水族馆测量同埋冷冻保存。咁啊，馆方表示。个北会咧就将呢一个嘅呢条鱿鱼咧就作为标本嘅，咁但系咧就会测量完毕之后咧就放喺个冰柜嗰度咧就向民众咧就展出。咁啊见到佢即系都系非常之大条噶啦，咁啊一个人企喺上面嘅时候咧，咁啊其实都肯定望落去啊个人啊细粒咗啦。 嗰啲粟蘇咧，咁啊，如果打開上嚟嘅時候咧，我諗啊，都已經可以即係包住一間嘅直播室啊，咁啊，所以咧都係非常之大條嘅一條呢個大黃烏賊。好啦，咁啊，如果講翻呢一個嘅大黃烏賊咧，佢本身咧亦都係一種嘅物種嚟嘅。呢一種嘅物種咧，咁啊通常都係棲息喺一啲比較上深海嘅地方啦，主要都係喺北大西洋同埋北太平洋啊，咁啊啱啦。日本咧即係嗰個水域都係北太平洋，身長估計咧係20米，咁啊係目前已經知道第二種啊大嘅軟體動物同埋無脊椎動物之一。咁啊喺呢個2013年1月嘅時間，原來有電視台咧，咁啊拍攝到啊大黃烏賊咧深海入邊遊動緊嘅一個景象。咁當其時個水域就去到咧就係630米，咁啊當然係好黑嘅水域啦。亦都咧就係世界上第一次咧喺深海拍到大黃烏賊動態嘅影像。身体既然可以长到20米啊，咁啊当然相当之厉害啦。直径咧即系佢嗰只眼睛啊，直径都有35厘米左右噶，即系只眼咧都好大只噶。咁啊，我只眼都比佢嚟讲就好细只啦。吸盘嘅直径都有8厘米或者以上，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俾佢吸住咗嘅话咧，都几难走得甩。大黄烏賊咧生活就喺深海嗰度。日头咧就喺深海嗰度休息，夜晚咧就会去到浅水少少嘅地方嗰度觅食，咁啊以食鱼咧就为生嘅。咁啊能够喺漆黑嘅海水入边捕捉到呢一个嘅猎物噶噃，啊经常咧都要系潜入去呢个深海嗰度咧就觅食噶。啊原来佢咧嘅叫做天敌咧就系鲸鱼，咁啊经常咧都会喺深海嗰度咧就系同鲸鱼啊，特别系抹香鲸咧。就打交，抹香鲸经常都会被打到伤痕累累嘅。不过抹香鲸嘅胃入边曾经亦都发现过呢只大黄烏賊嘅残骸，所以咧都相信咧两者咧都系非常之敌对噶啦。我打你，你打我咁样，讲唔到和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就梗系搞到伤痕累累啦。好啦，呢一种嘅大黄烏賊啦，咁啊身体咧就圆锥形嘅。咁啊，望起上嚟有少少瘦削，咁啊尖身少少。咁啊，攻击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佢嘅吸盘啦，非常之厉害嘅。由以前啊，古代嘅时候啦，大家都已经将好多譬如航海嘅一啲妖怪嘅传说啊，就同呢种大黄烏賊咧就系 link 埋一齐嘅。咁啊，到底有几大咧？系真系有几大嗰啲就唔知啦。咁但系咧，以前都曾經出現過咧，就係有20幾米長嘅觸手咧，就曾經發過上去啊，一啲嘅甲板上面嘅。咁所以咧，就喺幾十年之前啊，喺二戰期間啊，咁啊，亦都曾經試過美國海軍啊，一艘重達數千噸嘅驅逐艦咧，喺夜晚航行嘅時間，咁啊，突然咧就速度減慢，揾唔到原因，咁啊，當有维修人员咧就去维修嘅时候，先至发现咧，原来咧就系同呢个大黄烏賊嘅竹苏咧就卷埋一齐。咁以前啲人未知道咁清楚嘅时间咧，当然咧就会话，一定系海怪，系海怪啊，卷埋咗海怪。今日咧，我哋就文明啦，我哋就知道咧，大黄烏賊咧就系一种嘅物种嚟嘅，喺深海嗰度居住。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咧就梗系比较上少见到佢啦。如果你话最著名嘅咧，就系1752年啊，咁啊，其中喺历史入边记载过，喺呢个挪威博物学入边亦都描述过呢个挪威海怪。挪威海怪嘅就系一个巨型嘅章鱼，咁啊唔系烏賊，咁啊据讲佢嘅背部啊，咁啊曾经咧亦都哇望起上嚟有成1.5米咁样，咁呢个就应该系夸张咗噶啦吓。咁但系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呢啲叫做巨型嘅海洋生物咧，系我哋好难预测到嘅，因为我哋又唔系生活喺嗰个海底嗰度。欧洲咧以前就有好多呢啲航海嘅历史，咁故此咧就会比较上多呢一类型嘅叫做可能夸大咗嘅传说啊吓。我自己咧就相信科学嘅，咁啊而家科学嗰啲数据咧，咁啊真系有图有真相，有埋数据就话俾你听啊呢只嘢有几大咁样。咁以前嗰啲咩可以绑住架船嗰啲咧，听咗啊就得个知字咁就算数啦。我咧就应该都唔会好信嘅，唔知你又信唔信呢？ 色的着地 沙有朝朝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淡的自住，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情缘，耗竭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却命断。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都唱以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意会干渴，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内曲折的暗恋，但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抛弃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缺变远离乱心，即只有暂远才能脉络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 早上嘅六点五十一分，呢首歌曲嚟自 J.W. 黄浩儿吓。纳斯卡线27度嘅气温，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吓，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所以都湿湿暖暖嘅感觉。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嚟到咧就系6:52，咁啊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咧，继续邀请到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啊。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啊。咁啊，最近咧，其实好多 IT 上面嘅事件咧都发生咗啦。其中一个咧，都喺香港或者国际上面咧，都引起一啲小风波，就系关于 Google 上架同落架嘅问题嘅。咁啊，我知道咧有啲新闻消息都话到嗱 ，Google 咧咁啊收紧一个开发者嘅限制。咁啊，其实如果我哋作为用家嘅时候，我哋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咧吓？ 哦，咁就主要佢要留意佢落架嘅原因啦。咁譬如可能佢有一啲嘅 apps 入面咧，可能装咗啲木马嘅程式，咁俾 Google 发现咗，呢一啲程式唔应该存在嘅，咁佢咧就要将佢下架，以免咧其他嘅公众咧因为受到损失咧，可能有机会投诉 Google 或者投诉其他方面嘅嘢，或者即等等，总之令到 Google 蒙受损失啦。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做到呢一个嘅行动嘅。 咁如果我係一般用家嘅，咁我會唔會好擔心我自己用緊嘅嘢，其實 Google 突然之間落架呢？ 其實係會有呢一個可能性㗎。咁你見到而家嘅條件有時候唔單單可能係因為嘅軟件某程度上有其他嘅因素，咁導致到呢個 Apps 可能突然間下架。咁當然啦，下咗架有咩情況呢？其實個 Apps 依然都用得到嘅。除非一啲嘅原因，譬如係個系統升級啦，咁呢個機會其實好微嘅。咁又導致到一啲嘅 apps 因為個版本即係同個 OS 唔夾咧，可能就越開唔到個 apps 咧，其實就會用到啦。咁只不過咧就唔提供更新咯。咁所以變咗就可能就會享受唔到一啲嘅新嘅 function 啦。咁呢一啲嘅情況。 哦，咁如果我係用家，我就會擔心個 app 就可能落咗架嘅時候，我就可以繼續用，但佢就未必可以更新或者提升佢嘅系統。咁如果我係講緊開發者嘅，我用緊或者我有間微型公司，但我個 app 突然之間俾 Google 落架喎，咁我就成盤生意冇咗，定還是我可以再申請翻或者再更改，然後再 apply 咁樣？ 哦，咁啊，當然啦，如果個 Apps 真係強迫下架嘅話咧，咁就當然啦，仲如果你係啱啱講緊 Google 啦，咁樣都係 Android 嘅手機啦，咁啊理論上咧，佢都仲可以透過網頁上面咧，俾個 Apps 佢下載咧自己安裝嘅，咁但係咧 iOS 咧就唔可以啦。因為咧會有更加多麻煩嘅嘢要去做，咁所以一般咧，iOS 一定要喺個 App Store 入邊 download 先至可以用嘅。 咁如果我係開發者嘅，咁我有一個 App 啦，例如個 App 叫 ABC 咁樣。咁我開發咗呢個 App 嘅時候，我同時點樣可以兼顧到 Android 系統，即係關於 Google 啦，定還是係 Apple， 即係蘋果上面嗰個上架嘅問題？ 哦，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睇翻佢哋嘅 policy 啦。咁當然啦，首先自己就唔好做一啲唔應該有嘅嘢啦，純粹係為咗個 software 而到去 develop 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情況應該冇問題嘅。咁如果你係自己偷偷地加咗一啲唔應該嘅程式入去咧，咁俾佢哋發現咧，咁其實下架都好正常嘅。咁所以最終都係要睇自己嗰個出發點係點樣樣。 嗯，咁如果譬如我上架嘅，無論喺任何平台嗰度諗住我開發咗個軟件，咁我上架需唔需要俾錢？我見超級市場都有上架費。 有㗎，其實佢哋喺 iOS 啊、Android 啊，佢哋iOS 咧主要首先講，通常佢哋如果係要 develop 嘅話咧，其實佢係首先要俾咗錢去買嗰套嘢，佢先至可以 develop 嘅平台，跟住再做上架呢啲嘅動作嘅。 哦，咁如果係 Android 嗰邊就唔使嘅。 Android 嗰邊咧，以我所知就好似冇呢一方面嘅嘢嘅，咁因為佢一開波佢都係以 open source 嚟到去吸引啲 developer 啦嚟到去做 development 嘅，咁所以變咗相對地咧你有個 account 咁，基本上你都可以做一啲 upload 嘅動作嘅。 哦，咁啊，即係所以如果係軟件方面嘅話，都有啲嘢要注意啦。如果我俾人落咗架嘅時候咧，我仍然可以喺我自己開發個網頁嗰度就繼續提供呢一個服務，不過就未必手機用到咁樣，係咪咧？ 唔係手機用唔到，只不過咧就可能唔能夠直接喺個Google 嘅 Play Store 嗰度咧直接 download 到，要透過一啲嘅網站先至可以下載得到啊。 哦，咁啊，即係如果喺呢方面用家咧就要特別留意住啦嚇。咁啊，除咗講緊呢一個叫做上落架嘅問題之外啦，我都知道咧喺外國方面啊，有一位即係SpaceX 嘅創辦人啦，咁啊非常之有錢嗰位啊，咁啊佢自己本身咧亦都有諗過咧就係提供一啲網上嘅服務喎，咁啊其實呢啲網上嘅服務咧，咁啊亦都牽涉到一個新嘅名字叫 Starlink。咁啊 ，Starlink 到底係啲咩嚟嘅咧？ 哦，其實咧叫得 Starlink 咧，咁 Star 就係講緊天上面嘅星星啦。咁所以咧呢一啲講緊嘅天上面嘅星星就係講緊我哋嘅衛星。佢其實咧就預先咧將呢啲嘅可以通信嘅衛星咧發射咗上去個太空度，然後咧就將佢咧構建成一個網絡。咁咧當啲飛機咧飛上去嘅時候咧，咁因為佢個高空度啦，佢個高度咧比較高喎，咁所以咧距離嘅衛星又會近咗啦，咁相對地咧接收咧呢一啲嘅能力咧就會強咗啦。 哦，咁即係喺天空上面都可以用到一啲網上嘅服務。 係啦，咁所以咧你啱啱講嘅 Starlink 咧，其實就係講緊可以響冇 3G、4G 甚至 5G 嘅情況底下咧，可以做到 Internet 嘅呢一個動作。 哦，我有睇過報道咧，好似話佢係想以後嘅世界咧係免費提供呢一個服務嘅喎。 係啊，其實唔單止 SpaceX 啊，其實咧有一啲嘅譬如係我冇記錯啦 ，Google 啦、Amazon 啦呢一啲嘅公司咧，其實都有去開發緊同類型嘅網絡活動。 哦，咁即係以後我咁諗啦，假如坐飛機嘅時候譬如我飛北美洲咁樣。咁我就要橫跨呢一個太平洋啦。咁我太平洋嘅時候，由於我咁嘅高度同埋我喺個海上面，係唔會有國家提供到嗰個網上服務俾我。但係我就可以免費 link 咗去 Starlink 嗰度，令到我喺天際唔係天際啦，即係唔係宇宙嗰個天際，係我哋天空上面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個網上嘅服務。 係啊，甚至係喺世界各地啊，一啲可能真係接收比較弱嘅地方，佢都可以咧享受到 Internet 呢一個服務。 哦，咁呢個好偉大喎！即係如果照你咁諗嘅話，佢係點解突然間又做咗大前線家咧？肯免費提供呢啲服務俾我哋咧？咁以後咁樣香港啲網絡供應商執得甩嘅 咯？哦，咁既然有商機嘅話，咁一定會有好多嘅參展嘅公司啦，都會對呢方面有興趣，願意咧去投資啊！ 哦，咁佢有佢自己揾錢嘅方法㗎啦。 冇錯。 總之我哋作為普通人咧。

陣間會唔會塞車噶？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呢句咧，頭先嗰個 slogan 咧，都唔係 slogan 啦，嗰句對白咧，咁啊，而家真係可以應驗一下，睇下會唔會真係塞車，問一問 Toby 啊嚇。咁啊，朝早7:08嘅時間，扭開心機有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咁啊，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Toby 喺度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今日咧，咁啊嚟到呢個2022年嘅4月25日啦，咁啊又多咗學生咧，就係翻學㗎啦噃。 係啊，小學生咧就率先。复课啦，咁所以今日塞唔塞车咧，已经系塞啦，可以话。 哦，咁快塞啦？ 系啦，有啲正常嘅龙尾系出现翻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啲隧道情况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排到电话机楼；狮隧出九龙咧亦都车多。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喺封路方面，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需要封闭，咁经过要小心啦。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咁我都即刻咧就打开嗰个地图望一望先。咁啊见到真系多咗好多红色，红色意思即系话都几塞啦，系啦。咁啊狮子山隧道见到嗰个龙尾都已经去到新田围村啊，将军澳嗰边又塞咯。 系啊，将军澳真系例牌啊，早塞噶。 系 咁啊，咁都好嘅，证明系大家真系翻学啦，出翻嚟啦。 咁啊，但系亦都要預鬆少少時間啊。因為特別係如果你多咗小學生翻學嘅話咧，咁啊，亦都即係啲學生都要做嗰個檢測先翻學嘛。咁所以今日咧，可能有啲同學仔都手忙腳亂。 係啦， 因為你做完嗰個檢測，唔係話你撩完鼻之後咧就即刻出門口 嘅，你要等啊， 要等20分鐘。 係啦， 係啦，咁你就。嗰二十分鐘你啊食下早餐先啦，即係一起身嘅時候，第一件事以前就刷牙洗面， 係 而家一起身第一件事係撩咗鼻先， 係啊，其實家長咧都麻煩咗啊，即係你又要早啲 多嘢做咗。 系啊， 咁家長自己又要檢測啦，跟住小朋友又要檢測啦，咁啊，嗰二十分鐘嘅時間就大家一路等緊啊，都唔可以懶惰噶啦，都要咧就係準備緊噶啦。 所以呢個變咗一個習慣就可能會好少少啊，即係大家都慣咗嘅時候，你個時間上面管理會好啲咯，即係你會知道幾點起身啊嗰啲咁樣，你要試一試先。 係啊， 今日第一日咧，大家未熟悉啊。 係啊，要早多少少啊嚇，咁啊，如果你諗住7:00，譬如真係7:30出門口嘅，咁你真係要預多二十分鐘喺度等一等，或者預多幾分鐘。去到撩一撩咗个鼻，跟住先处理你自己，譬如刷牙洗面嗰啲嘢。 系啦，咁希望唔使咁，即系希望日后大家唔使再系咁撩啦。 咁梗系啦， 系咯，咁啊呢样嘢希望快啲过去啊。 系， 咁但系有啲新嘢咧就要嚟啦， 系咩咧？ 嗱，有啲咩咧？咁啊，今日咧就同你讲一个咧新嘅。斑马线设施试验计划噶，就咧运输署咧喺几日前咧就即系率先开始咗啦，就喺葵青区咧两个斑马线嘅地方嗰度咧就系加咗啲新嘅黄波灯啊，咁啲黄波灯咧同一般嗰啲咪好唔同嘅，小白 系咯，我平时都见到已经有啲黄波灯喺度，即系一个圆嘅大波波喺度咁样噶啦嘛， 系啦，咁但系呢一种黄波灯咧就唔系一个大波波嚟嘅， 系 佢咧就系好得意嘅，有嗰啲 LED 灯啊就围绕住呢个嗰、那个黄。黄波灯咁样啦，咁之后咧个灯柱亦都好有趣嘅，佢会发出啲白色嘅光出嚟嘅。 灯柱都会啊？ 系啦，即系除咗嗰个波度啦，嗱个波波就会有黄色啦，再加埋啲 LED 灯喺度闪闪闪咁啦，咁个灯柱又会斩白色嘅光出嚟，咁啊好即系好光啦，咁同埋你离远其实已经见到成支柱喺度闪紧啊！ 黑暗中仍然睇得到有斑马线。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呢个新嘅黄波灯咧，运输署就讲啦，就主要就系咧希望吸引到。揸车嘅朋友可以望到呢盏灯，咁咧就离远都知道哦，前面有斑马线啦，就准备要停车咁样嘅。咁呢一个灯咧就而家暂时咧就喺葵联路啊、葵涌嗰度，咁咧就喺呢一段路嘅斑马线度咧就新增咗啦，咁样。咁呢个计划咧就会系为期6个月嘅。咁之后咧亦都会打算咧新增就去唔同嘅地方啦，例如扩展到咧深水埗啦、九龙城同埋大埔区呢三区咧都会有呢个嘅新嘅黄波灯。咁系啦，呢个黄波灯咧就系、是。都是那個最緊要的地方，就是可以顯容，好即係顯眼啊，等你好容易睇得到佢咁樣。咁啊，當然啦，運輸署咧就話，即係呢個計劃完咗之後咧，就會睇一睇個成效先，咁就再決定咧會唔會推展到全港各區嘅咁樣咯。咁啊，呢個新嘅黃波燈，我諗大家用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咁用嘅啫，都係你總之你要去到個黃波燈，你就企喺個路口度啦。 係啊， 咁啲司機就應該會禮讓俾你過啦。 係啊，係啊，咁啊，斑馬線的而且確咧，都見到有陣時會有唔少意外。咁啊， 原因，最主要都是因为有阵时驾驶人士或者道路使用者啦，大家都可能唔去睇清楚条路面嘅情况。 系啦， 因为都系即系要靠双眼嘅。咁你斑马线嘅时候，我望下你系咪停啊，你又望下我系咪又继续行啊咁样。咁如果我觉得变咗呢一个新嘅叫做灯柱啦咁样，因为佢原本一条柱咧。黑色、白色的部分黑色就繼續黑色嘅， 係啊， 但白色的部分就佢就好似啲光管喺度咁樣。 係啦、啊，以前白色就真係淨係白色咯。 係啦、啊，真係一條柱啦。咁而家白色的部分都變咗係光管嘅部分，咁而且嗰個原本係黃色嘅波波嗰個位咧，就變咗一啲 LED 好細好多粒嘅細嘅 LED 嘅橙黃色嘅燈，咁啊組合成為一個大嘅圓環咁樣，咁啊令到咧就好多朋友咧喺離遠都應該睇啦，就算大霧咧。我都相信可以清楚見得到嘅。 係啦，即係呢個燈咧，其實嗰個設計我覺得都比較特別，就係起碼嗰個白色嘅位置都發光啊。係，即係好似幾有創意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黃波燈最即係有時候咧，我喺網上睇啲車 cam 嘅片段咧，都多數會見到係咩咧？就係譬如黃波燈有兩條線啦。咁可能右邊嗰條線架車係停低咗，讓俾啲行人去過。點知咧啲人過緊嘅時候咧，左邊有另一架車就衝出嚟，佢冇停。咁差啲撞到啲路人。成日網上都見到有啲咁嘅片嘅。 係啊。 都幾危險啊！真 係危險嘅，咁所以就希望有啲新嘅燈號嘅時候咧，咁啊，無論係所有嘅道路使用者啊，咁都可以咧就壓咗少少啦，即係望下個燈。咁但係唔好記住望咗盞燈，又唔記得望車噃。 係啊， 係啦，盞燈係得意嘅，係新嘅， 幾吸引嘅。 係啦，但係都記要望咗。條路先 係，同埋呢個 LED 燈咧，理論上可以用得耐啲噶嘛。 理論上係啊， 係啦，咁都係一個環保少少嘅一個概念嚟嘅。 同埋有陣時見到即係舊式嘅斑馬線嗰啲燈咧，有陣時可能即係落雨落得多，都會見到有啲污糟黑黑地咁。 哦， 係時候換換佢都係有種新嘅氣象喺度。 同埋嗰啲燈有時唔斬噶，唔知你有冇見過？ 我有啊，係啊，有陣時 得個波喺度咁樣。 係啊，都好似有少少迷思咁，到底佢斬定唔斬？咁而家直頭一口氣咧，就如果呢個試驗嘅維期六個月啦，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得啦，呢个都系一个几新鲜嘅。咁有阵时啲灯咧都要改下颜色，或者改下佢嗰个闪动啊、亮度啊，各样嘢少少调节咧，其实系可以令到即系大家重拾翻嗰个叫做嗰个 alert 啦，即系个警觉性啊。 OK， 即系例如港铁啫嘛，大家都会留意到佢嗰个月台上面咪有盏灯嘅，即系你喺 黄色个灯， 你喺喺呢个月台上面进入呢一个列车嘅时候咧，喺呢个东铁嗰度特别咧容易见得到，就系佢下低有啲灯去闪下闪下嘅。 哦，即系个空隙嗰个位啊。 冇咗空隙嗰个位啦。咁佢之前譬如曾经转过几种唔同嘅颜色嘅，咁佢哋都系希望。用突然间要改一改，用唔同嘅颜色去到令到大家就唔好睇到滑牙，咁啊注意翻嗰个路轨啊个空隙嗰个安全性咁样。咁相信咧，即系呢个斑马线佢有啲新嘅灯号啊，或者改咗啲亮度之后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注意呢一個嘅交通上面嘅安全啦。 係啦，希望係啦。其實但係頭先你講港鐵嗰個咧，我印象中以前係藍色嘅，即係你我譬如喺大學站 我記得有見過係藍色有啦，紫色有啦，綠色我都覺得好似都有見過。 係啊，因為綠色我真係冇乜印象，但係藍色就通常會見到啦，特別喺大學站嗰個位咧。即係嗰條罅大到， 大學站嗰條罅真係好大， 真係好恐怖嘅其實。真係大家有啲嘢壓略下你提醒下。 我帶我仔仔搭車喺途經呢個東鐵嘅大學站嘅時候，我真係要拖實佢隻手。 係。 準備跳咁樣，即係呢個誇張啦。咁但係 佢真係要跳喎， 都真係細路仔真係要跳一跳。 係啊， 係啦，但係一定要大人扶住咯。 係啊，你大人即係腳短少少都難跨過去嘅，有時 候。係啊， 係啊，通常係中間第三道門，就最難嘅。 你即係果然嚟做交通啊？ 唔係第三道門同個月台嗰個轉彎咧，嗰個距離係最遠嘅。 係 咁，所以嗰個空隙亦都會最大。 我記得以前問過即係港鐵嘅人，佢話因為個大學站嗰個結構咧，本身同以前即係由以前起落嚟，由以前。嗰種另外一種嘅型號嘅鐵路嘅嗰個大細咧有少少關係，所以個罅位會咁樣，係唔睇下會唔會有啲措施去改善下，因為我覺得條罅都大嘅。 係啊，佢遲啲會整啲幕門啊，又整好多唔同嘅嘢嘅。 希望一次過改善曬啦。 係啦， 好，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星期一嘅早上， 冇錯， 清晨啲嘛。 係啊，有好多同學仔又翻學啦。 系咁啊，咁啊天气都几好嘅，咁起码唔使担遮啦。咁啊，望天空上面咧，太阳出咗嚟啦，蓝天白云都有嘅。不过稍嫌一点咧，就系比较热少少啦。咁啊，因为即系头先企咗出嚟呢个广播道， 流汗啦已经系嘛，滴汗。 系啊，总之有啲热嘅感觉啦。咁所以今日嘅朝头早，你话我等车嗰啲同学仔啊，咁啊都要注意翻啊，可能喺番树荫底下等啦。咁啊。 唔好话晒住咁样啦。不过我自己觉得我中意晒太阳啊，你都中意啦。 我都中意 活动，不过我唔知依家啲小朋友啊，究竟系咪弱不禁风嘅？如果系我觉得即系正常晒下，有啲健康肤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咁难得先翻学啊吓，咁啊。吸收下阳光啦，补充下啲维他命 D 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如果你话天气炎热咧，最头痛嘅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嗰个嘅口罩啊！口罩咧，可能即系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要准备多一两个啦。天气热嘅时间咧，咁啊有机会你个人咧都出汗啦，出汗又出油嘅时候咧，个口罩好快处湿哚哚，湿哚哚嘅口罩咧就降低咗佢嗰个嘅叫做抗疫嘅一个能力啊，抗病毒嘅能力。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咁啊攞多几个口罩，咁啊出门。口咁啊！呢个时间咧，虽然系热嘅，咁啊知道大家都辛苦嘅，咁啊但系都做好呢一个抗疫嘅措施，咁啊大家只要同心合力咧，好快脆连口罩都唔使戴啊！绝对系咁要谂住。好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天文台都提咗我哋噶啦，咁啊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1度。咁啊如果太阳大一大个太阳晒住嘅话咧，个体感温度可能随时都会30几添啊吓。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真系夏天嚟噶啦，呢、這个又热啊，咁啊落一两阵雨过一局你，跟住又热过。咁样嘅天气呢几日都系啊，下周初风势就颇大，骤雨咧就会较多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4，低至到咧就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吓。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咁啊有好多嘅朋友仔、同学仔咧都系翻学啦。咁啊，所以路面上面咧，咁啊大家要多啲忍让，咁啊先至可以更加快咧去到呢个目的地嘅。7:19嘅时间，咁啊大家一齐上咗呢堂先，晨光大学堂啊！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是啊，嗱，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介绍咗林家星星哥咧一套好出名嘅剧目啦，就叫做呢个《多情君帅俏红娘》。咁啊，等大家咧睇下啊，君帅有几咁多情，睇下红娘有几咁俏。咁啊，今日咧你亦都有第二套嘅剧目可以同我哋推介下噃。 冇错啦，就系呢个《碧血写春秋》。 嗯，呢、這个会唔会冇咁轻松呢？听过剧名， 哇！呢、這个基本上就完全系另一件事啦。嗱，呢个咧就系讲紧即系星哥嘅艺术造诣就系咁样啦。佢文有得，你见佢个样子，你就已经觉得佢啊书生嘅话，你就冧咗佢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就算佢嘅武打场面，你都识讲佢嘅剧目入面包括有周瑜噶嘛？ 嗯， 即系佢以前最早啊林冲嗰啲咧，全部都系武抢戏嚟嘅。所以当做武抢嘅情况之下咧，星哥亦都系好有一手嘅。咁啊，真係即係響當當嘅文武生啊！我哋稱之為嚇，即係又可以能文能武。咁所以咧，上集咧就同大家講咗一套文戲啦嚇，即係點樣多情啊，點樣即係雍容易雅。咁但係今次咧就同大家介紹呢套咧《碧血寫春秋》。咁《碧血寫春秋》呢套戲咧，我都有演過嘅。咁但係咧，呢一個戲咧又係好得意嘅嗱，上次就講即係顛覆咗一啲傳統觀念啦，即係唔一定係才子佳人做主角咁樣啦。咁今次呢度咧又顛覆咗另一樣嘢咧，就係比較少有咧喺舞台上面個主角啊，講緊係主角喎，主角都一人分飾兩角嘅，而呢個主角咧正正就係星哥個角色啦。 哇，咁好難喎！即係如果喺舞台上面係咪咧？ 当然就在个编剧上面要好好处理啦，即是他要处理到演员可以换到衫啦，演员都出场那个次序都即是不会重叠啦，咁以至到是可以那件事发生啦。咁当时我演呢，我就比较幸福少少。因为呢我这个那时呢就是阿燕姐阿尹飞燕总监呢，咁佢呢就即是assign我去做这个戏，咁我呢就做阿细佬。 系， 即系我咧就佢有两个孖生兄弟啊，所以先至做到呢件事啊嘛。孖生兄弟咁啊，变咗咧，我就系做紧呢个忠孝二嘅，咁哥哥咧就系忠孝全吓。咁啊，呢两个角色咧都系阿星哥咧一个人嚟演晒嘅。 嗯，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比较特别啲。好啦，咁啊讲下个古仔到底讲乜嘢咯吓。咁、那个古仔咧就系讲紧喺明朝嘅时候啊，咁啊当时咧有个皇帝咧比较昏庸一啲啦，咁啊西宫国丈咧就弄权啦，通常都系咁噶，即系你个皇帝做唔到嘢，咁啊即系吓。即係外妃嗰啲咧，就會揾佢啲即係外戚一齊嚟到搞事噶啦，咁樣咁啊想密謀江山啦，就同呢、這個雅次王咧就嚟到去密謀啊，咁啊呢個就係、是、即係同其他國家咁樣啦，你當類似一件咁嘅事嚇，咁啊咧但係咧即係中家即係頭先講啦，即係中老元帥嘅兩個仔中家一。中家咧就係、是聯合埋一班義士咧，就暗中就想破壞呢個奸黨嘅陰謀。 嗯， 咁啊，中老元帥咧就病重休養啦，咁啊命阿長子咧就阿忠孝全啦，就代為執掌呢個邊關嘅軍政。嚇，咁啊國丈咧就乘機啦，即係覺得因為阿老元帥就病咗啊嘛，咁啊乘機咧就喺呢度咧就聯埋呢個亞次王咧就舉兵破關。咁點知咧就反而被阿孝全同埋佢未婚妻咧。子英两兄妹咧就勇救咗，就杀敌，令到雅次咧就全军覆没。嗱、所以喺呢度咧，记住一样嘢先，中家两兄弟成佢哋咧系义士嚟嘅，即系佢哋系忠臣嚟嘅，系咪？因为佢哋即系搞掂咗嘛。呢、這个要记住嘅呢、這个知识点。好啦，之后啦，咁啊到呢个胡王咧，即系雅次王咧，就即系生恨啦，就好嬲呢个孝全啦，啊，即系斩晒佢啲兵噶嘛，系咪？咁啊下令咧，国丈咧就要杀咗阿孝全咧嚟到泄愤。咁啊之后咧，咁啊国丈就搞事啦。咁啊喺阿明帝身边咧，即系欲弄权啦，就喺度即系发放好多嘅谣言啦，就话系阿孝全咧嚟到去奸民结党。屈阿孝全，咁啊变咗呢个明帝咧又唔信，咁啊召阿孝全回京咧就要即系话佢谋国之罪吓，即系控过佢啦。咁啊仲要咧 就嚟死啦， 命令呢个阿老元帅要亲手斩子以传忠义。 哎哟， 系啦，咁孝全咧就系、是、咁样之下，就系俾佢爸爸嘅余忠咧嚟到去壮烈牺牲咗。 吓、啊，真系俾佢斩咗啊！ 斩咗。咁所以咧，後尾咧，但係阿孝全個細佬咧，阿孝義咧，幾經辛苦咧，就即係揾到搜集到呢個國丈嘅即係謀朝通敵嘅罪證啊。咁啊，所以咧，最終咧就係、是、可以令奸黨復發嘅。咁但係阿哥就已經唔喺度啦，咁樣。咁所以咧，嗱，如果你咁樣聽個情節嘅時候咧，你就已經知道最重頭戲一定係喺最尾嗰場殺子嗰度。 嗯。 即系个元帅斩个仔啦，同埋即系阿细佬点样攞到罪证翻嚟之后喺个堂上面嚟到去公开所有罪证啊，嚟到去得到一个平反啊咁样，因为好多好多嘅打仗嘅桥段啦，头先系咪？即系有好多即系呢啲。打仗對打冇搶嘅戲啦，咁啊頭先又有講最尾嘅殺子啦，中間咧啲大打嗰啲場面咧，亦都有一啲我哋粵劇南派咧稱之為大戰啊，嚇大戰咧就係、是、我哋一啲程式嚟嘅，即係就會套用咗落去咧，就係即係刀槍劍棍咁喺度對打啦咁樣，咁呈現呢啲戰爭嘅場面喺當中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即係好多人咧都話佢一睇咧。就會好中意嘅一個戲嚟嘅，特別係嗰個戲味好重啊！你會見到嗰個曲折離奇，你頭先都嚇真係死咗啊！係啦，即係呢啲都係會令到人係對佢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喜愛咯。 係，我見到咧話其實呢一套劇目咧都可以話係開山劇目嚟嘅喎，即係對比起上個禮拜阿精衛你同我哋講嗰一套咧，呢一套咧係偏向好早期嘅，即係我見到類似係1966年咁樣去到上演嘅呢一套，即係一個比較早期嘅作品嚟嘅。 冇錯冇錯，咁都係相對原創一啲啦，即係叫做係佢哋自己對比起多情君帥，佢就借鑑咗呢、這個即係原劇啦嚇，咁啊即係世上幾一個比較古老啲嘅劇本，咁但係依個就唔係啦，呢、這個就係真係即係純比較自己創作，咁但係即係中間講緊嘅嘢就好豐富咯，即係佢中間講緊嘅嗰啲即係本來係可能忠君亡家嘛，即係喺阿元帥身上就係忠君亡家嘛，即係我就要好忠於呢個皇上，咁但係咧即係個家點樣我都唔理啦，咁但係其實應該就唔係咁樣噶嘛，咁即係有好多即係冇話應該咁講啦，冇話啱唔啱嘅，不過每一個年代都有佢哋即係比較睇重嘅一啲 道理啦，一啲一啲門規咁樣，係啦，價值觀啦咁樣。咁啊，所以無論幾時都好，呢套戲咧都唔會過時嘅，即係只係即係個劇好似好耐啦，即係都超過咗50年啦。咁啊，但係到而家係依然都係難得一睇嘅好戲咯。 系咁啊！希望即系好似阿精卫你成日咁样讲啦，即系等疫情好啲过咗嘅时候咧，大家有得入翻剧场咧，就多啲去捧场，因为好多呢啲剧目即系一路流传落嚟咧，都系一啲瑰宝嚟嘅，即系无惧呢个时代巨轮啊！即系咩年代睇翻咧，其实都有即系观众都会得到一啲体会啦，甚至可能会好有感觉都未定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倾到呢度，下个礼拜再揾精卫倾过，唔该晒， 拜拜。 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精卫，咁我都等紧啊，睇下疫情过咗之后咧，揾啲剧目啊，揾啲电影啊，揾啲演唱会咧，一齐入去睇下，支持下啦。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转头7:30之后咧，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样咧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去到早上10:00。今日系4月25日，星期一，农历3月25。适宜祭祀、祈福、开光、解除、动土、纳财、交易、纳畜、扫舍。 唔错、哦，一星期好嘅开始。 咁就好啦。今日忌出行、嫁娶、自产、安藏、赴任、安葬、作灶、进人口。 原来有咁多嘢唔啱做啊！ 无需太紧张嘅，今日都系世界财务意识日， 我会小心留意自己嘅财务状况，为自己将来好好打算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传媒引述票站调查话，马克龙在大选第二轮投票取得57%的选票，成功连任总统。对手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预料取得超过40%的选票，预料会有近30%的弃权投票率，是近年的较高水平。在票站调查结果公布之后，马克龙去到艾菲尔铁塔之下出席支持者集会。他说必须要回应选举中拒绝投票的选民，以及回应玛丽娜勒庞支持者的愤怒。他说新任期并非现在的延续，会运用新手法治理法国。玛丽娜勒庞说已经重塑法国政治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足以令未来的选举处于有利位置。乌克兰官员透露，美国高层级官员到访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亚列斯托维奇在社交媒体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抵达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乌克兰话会向美国寻求供应重型武器。对于布林肯和奥斯丁到基辅，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部未有评论，详情亦都未有公布。亚列斯托维奇话，美国高层级官员到访是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北京市商务局话，针对近期国内多省市新冠疫情多点散发，高度重视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伟东话，落实好疫情防控同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确保供应和价格平稳。另外，针对部分电商平台短时间内因订单量激增，出现配送延时和无法下单等的情况，赵卫东说已经要求重点生鲜电商平台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增加前置仓货物储备和线下配送人员，确保及时配送。内地传媒报道，不少的连锁商店采取基地直采方式，按平时2-3倍加大备货量。

记住有好多人同你并肩同行。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你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留言。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7号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嚟噶。 仲唔快啲去留言？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9， 系啊，同 Kitty 同钟哥讲下呢一个啦。咁啊，礼拜六日嘅时候咧，我都有去下海边嗰度啊。咁当然冇落水啦。 你真系晒黑咗喎。 系啊，我想变下颜色啊嘛。系啊， 咁 啊 搭浪咁样啊，即系踩下个 冲浪咧，咪冲浪少 啲啊。冇得落水啊。其实普遍康文署嘅沙滩全部都系封闭咗嘅，咁所以咧，即系你能够去一啲咧，就系冇康文署嘅救生员下嘅沙滩，我都怕死噶嘛。到咗呢个年。 所以都是晒下算啦， 所以都是海边看下书。 咁奇怪啫，你 咩啊？ 因为通常话年纪大就越唔惊噶嘛， 系咩？ 系啊， 唔系我越嚟越惊，我乜都惊啊，而家系啊，所以高风险嗰啲投资都唔啱。我听日即系一人问下温卓培 有啲咩保本啊？ 系啊，保本啲啊， 咁即系同年纪冇关啊。有人有关啊， 咁系啊，我旧时好大胆喎，依家变咗细胆，咁啊细胆玩翻啲细胆嘅嘢啦，钓鱼啊相对安全啲嘅，你哋知唔知道咧？原来咧钓鱼要攞牌嘅。 咦，我真系唔知喎。 中国有冇听过啊？香港系啊， 呢个真系孤陋寡闻啊！要攞个咩鱼牌咁样，真系要攞 即 系钓 鱼嗰个牌系嘛？即系交个鱼牌。 嗱，话说系咁嘅，咁啊早一两年咧，我曾经去行嗰啲水塘啦，咁啊同屋企人行山咁样行，跟住咧见到有啲人哇喺鱼水塘入边钓鱼。 水塘釣魚我就知道要攞牌喎， 係。 但係如果我係好似阿歐咁啊，我今日經過 去西貢咁樣， 我抌條魚絲落去，或者北角碼頭抌條魚絲落去咁樣，我又唔係好敢肯定喎。 冇錯啦，即係普通地方釣魚咧，除非佢禁住呢個嚴禁垂釣咧之外咧，其實你都應該可以釣下魚嘅。你屋企附近咪成日嚴禁垂釣嘅，啲人都繼續垂釣。係 啊，係啊，嗰度係一個景點嚟嘅，變咗。 係啊。钓鱼翁啊，好多钓鱼翁喺嗰度钓鱼咁样。咁啊，讲翻呢个，喂，原来咧水塘入边系可以钓鱼嘅，不过要申请呢个牌照啦。咁成日都话啊，喺水塘入边钓鱼申请牌照，好啦，问你一个 A、B、C 嘅外交二十问嘅问题啦。究竟系边个部门去处理咧？A 呢个渔护署 ，B 呢个环境署 ，C 呢个水务署，而 D 咧？就是1823你可以知道资讯。 咁你可以梗係打1823啦。但如果你头三我揀呢应该係水务署嘅。 係咪水务署 嘅水务署。 Kitty 呢 其实三个都有啲似，我觉得应该唔会系渔护署嘅。 咁我梗系咁样， 去到水塘呢啲嘢。 我 set 啲问题，梗系三个有啲似，唔通 set 一个警务处咁样。 我而家咪赞美紧你啊嘛！ 水塘系有树啊嘛，都喺树嘅旁边都系渔护，都可 以。所 以 都揩到边嘅，咁我都觉得似渠务署。 水务署， 水务署。 其实咧，好多人都以为系渔护署或者环境署之类啦，因为鸟语花香啊嘛，点不？ 之咧，鍾哥講得啱啦，就係、是、呢個水務署嘅咁啊。全年都會開放26個水塘咧，俾大家垂釣嘅。不過咧，你要申請牌照啦，個牌照咧$33嘅啫，申請有三年有效嘅牌照啊嚇。咁你又去翻水務署嘅網站啦，去申請翻啦。咁啊，原來咧你有呢啲有效嘅牌照咧，先可以釣魚嘅喺水塘入邊，包括乜嘢啊？就係、是、船灣淡水湖啦、大潭水塘啦、等等等等嘅一啲水塘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冇牌照釣魚咁點啊？嗰、個罰錢啦、犯法啦、拉得噶啦咁樣咯。咁我有陣時喺度諗咧，即係嗱，我唔係釣魚發燒友啦，但係身邊都有啲朋友好中意釣魚啦。我問咧話啊，喺水塘釣啲魚係咪大條啲？佢話咧，水塘釣啲魚咧品種單一啲啊。係啦，因為嗰生態圈入邊咧。淨係可以強者生存得到，你就唔同即係大海入面咧，好似個娛樂圈大染缸咁樣，有啲咧啊肥啲嘅咧又出到位，有啲矮啲嘅咧出到位，啊有啲高啲嘅咧更加係出色添，有啲 人人都有自己角色， 係啦，你識跳舞你又揾到啖食，佢咧但係水塘唔同啊，因為水塘咧局限咗個環境啊，局限咗個環境咧，令到咧只能夠咧喺單一啲嘅物種，或者比較多才多藝，喂你唔只要識唱歌。仲要懂跳舞，仲要懂打后空翻，先可以生存得到。 竞争大啲。 系啦，哇！佢用呢个比喻咧，我突然间又好明白，因为我成日喺度谂咧，水塘咧风平浪静，你应该理论上钓鱼咧容易啲上钓啦。第二， 我唔信呢啲噶嘛，风平浪静必有暗涌啊。 哦，系啊，即系唔系啊？即系通常如果外国拍呢啲咧，啲水塘咧通常有条好大嘅鳄鱼啊嗰啲咧，或者啲水怪咁咧会吞噬你咁啊。香港冇， 你哋有冇去钓过鱼咧？ 有 但系就冇喺水塘咯。 但系你哋点解即系有钓过鱼？点解上唔到瘾呢？即系有人话钓鱼真系钓到上瘾啊嘛！因为我一定要去钓鱼啊，好享受嗰种宁静啊嘛，即系喺度垂钓等嗰种感觉。 系 点解你哋上唔到瘾呢？ 因为我又唔觉得完全系宁静嘅，即系只要你放一条线落去，其实你都会。你都唔會完全唔理佢噶嘛，即係你都會啊幾時到咧咁樣。咁好啦，我覺得最令我唔會上癮嗰下咧，就係嗰個結果啦。因為釣就算你釣到嗰條魚，好似嗰一下好有成功感啦。咁最後其實我又唔會食嘅，我通常都係放翻嘅，因為譬如你喺個海嗰度釣咗啲魚上嚟，你根本唔知道佢有冇受污染或者嗰隻魚食唔食得噶嘛。係咯，咁我就唔夠膽食嘅，我通常都放翻。 你去街市買嗰啲魚。只不過喺行開少少都係 咁 攬上嚟啫。咁 佢哋專業釣上嚟，佢哋認識嗰啲品種啊嘛。我唔知即係會釣到啲咩上嚟，同埋可能佢釣嘅地方同我哋釣嘅地方又有啲唔同嘅。咁與其不如釣咗上嚟又放翻去，咁又好似勾到佢個口咁樣。咁最後不如都唔好搞佢啦，係咯。 不殺生咁。係咯。我有一段時間都有沉迷嘅，都買魚竿嘅。不過咧，我自己真心覺得咧，釣魚咧要用好多好多時間。你都知啦，我同你飲餐茶。都是飲九個字 所以咪話同個人同個人有關咯，即係你同個人有關。我係釣過一次啫，就唔係喺香港嘅，咁啊即係坐嗰啲船出去嗰啲湖啊嗰度咁誒，即係 咩地方咩國家咧？紐西蘭。 哇！ 嗱，都話佢成日都係咁噶。人哋講呢啲水塘垂釣免費牌，去到船灣淡水湖釣魚好叻啦！ 獅 子山咯，南朗山咯， 鍾哥咧， 喜馬拉雅山咯， 咁樣去比嘅 珠峰咯，珠峰啊，行山我行珠峰喎， 你都係咁樣做啊嘛，嗰件事即係都係咁樣， 應該唔同嘅，唔可以俾你蒙混過關，因為你紐西蘭呢壇嘢本身已經勁啲， 個氣氛已經唔同。 其實我去做嘢，即係當年好多年前去做嘢，咁啊即係純粹一個拍攝。上啦咪出咗去啦，跟住咧咁啊當然佢多啲器材嘅，即係佢有個雷達就話啊呢度有會 check 到呢度有魚群，我哋就去嗰度啦。跟住去到嗰度之後，咪又一樣咯，抌條魚竿落去，等就係咁樣啦。咁啊等嘅時候咧，你會有啲掹緊嘅，即係因為嗰陣時又後生啲咧，即係個人會比較暴躁，即係而家都暴躁啦，更何況以前啦。咁啊等最興嘅係咩咧？点解隔篱嗰个钓到，我钓唔到呢？喺隔篱嘅啫，即系有阵时会话 攀比嘅心态啊，一种 即系条鱼，条鱼系咪玩我啊？嗱，两条重喺下边好近嘅啫，你食佢嘅，唔食我嘅， 我都特登整条大重俾你噶咯， 系咪玩啊？咁但系即系有啲咁样嘅情绪咯，咁但系等下啦，系咁嘅。咁於是者嗰日我好似釣到一條好細條嘅啫，咁就人哋都可能成攞咁樣，當然食就大家 share 啦，即係一攞咗上 全 咁你轉個心態其實都傻啊！我要釣條細魚，但係又可以食到大魚咁樣係嘛？ 問翻當即係當地嗰啲人咧，佢哋真係好享受啊！呢啲好寧靜啦，我哋即係佢哋喺岸邊又好，坐船出海又好，嗰種啊好寧靜，同大自然融合，慢慢垂釣。整個過程 是是是 但我就真的享受不 到、哦、 即是個人很想做其他事或者想做多些事的時候、啊、你全日就是做一樣事 是 就可能早上就去買重啦準備魚竿啦跟慢慢揸架車去啦然後慢慢整好個架步啦然後慢慢做那樣事啦回到嚟都天黑了、 哦、不同的你還要拍 tag 呢你因為是拍攝嘛 是、啊、 你多些事做的那些就真的單一一點即是當地那些喂不過呢、再補充一點點原來你就算拿了這個牌呢有些規矩都要遵守、即是你太小個他不會發個牌給你、13歲留下呢你申請不到這個牌要14歲呢他才可以開始給你釣魚 是不是因為自己去水塘釣魚都危險 是、啊、這個都是的 第二咧就係你唔可以貪心啊，即係有個牌咧，你可唔可以好似譬如啲碼頭啲師傅釣魚咧，未 set 幾支魚竿咁樣 就唔得啦， 佢唔得，你淨係可以咧一支魚竿釣嘅啫，即係你冇得話，即係可唔可以 set 100支啊咁樣，好似嗰啲想鬧曬，不如帶個網去鬧， 開檔開檔 鬧上嚟，即係你就唔可以貪心啦咁樣。仲有一樣就係禁止用呢個小船同埋小艇或者木筏去， 呢個當然唔得 捕魚，哇木。佛呢样嘢咧，好唔香港。木佛咧，好东南亚嗰啲蛙尿蛙尿嗰啲咧。 其实呢个好容易理解，因为嗰度始终系水塘，啲水系我哋饮啊。即系如果你有呢啲咁样嘅东西撑咗出去咧。可能都是會造成另一種的污染嚟 嘅。係啦，咁啊，即係仲有好多規矩嘅，啲魚咧又有限制，你釣咗上嚟唔可以太長啊，太短。 係啦，係啦， 即係你即係太細只又要放翻落去啊，太大隻又唔俾釣啊，類似係咁啦。咁啊，詳細你自己上去水務署嘅網站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你我說過應該不會愛得很深。我不可一世从无尘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oh, no, no. 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和 my hands to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是你极大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亚瑟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So featuring Jace Chan, This is how we roll。 我自己咧，真系新鲜滚热辣。寻日咧，我先至入手咩咧？唔系股票，系钓鱼工具。吓， 咁啱啊！ 真系咁啱啊！因为咧，其实一直以嚟我都想试下钓鱼嘅。啊，讲真，我由细到大咧，真系冇试过攞住啲鱼竿发出去嗰只钓鱼。我顶晒笼系咩咧？撮墨鱼同埋撮嗰啲大虾。 哦，撮墨鱼我都试过一次。 系啦， 细个咧好兴报嗰啲团，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虾咧就我唔知而家疫情仲喺唔喺度啦。嗰啲铺头有啲譬如上楼嘅铺头都有噶嘛。 但你嗰啲系玩 嘅 啫嘛。 嗰啲玩嘅同埋自在，即系即食即食，系啦，食佢嘅啫嘛。老实讲，你估真系？你錯得幾多啊？係咪先？咁但係咧，即係尋日真係入手一個就係釣魚工具。咁啊，但係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識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個朋友咧就識咗好多年嘅，咁佢就喂我唔釣啦咁樣。 哦， 咁佢就將嗰啲珍品咧就俾我，因為點解我又肯要呢？因為我仔仔就同我講咗好多次就喂爸爸不如佢冇個位置嘅啊爸爸爸爸可唔可以同佢釣魚啊？ 心其實講咗嘅， 秒咗我先， 爸爸 秒咗我先。但係點解佢冇去過釣魚嘅咁啊？你知即係我自己本身都話我住嘅地方就附近都好多釣魚場啊，即係本身有個釣魚場，咁又有個湖咁啊。頭先聽阿歐講，咦係有個釣魚牌，因為有陣時譬如跑步啊、行山啊附近咧。都真係會見到啲人咧，釣咗啲魚上嚟嘅，咁啊又係有大有細啦，咁當然係，咁我都會喺度諗，其實而家係咪真係可以轉一轉一下啲活動，譬如除咗行山之外，釣魚係咪都可以去試一試咧咁樣？咁我就覺得有機會我都想試，不過要我諗由好入門嗰啲開始先得，即係個魚絲點勾啊？点样可以挂啲虫仔，定系已经唔用虫仔 咧？我想借啲卡通片你睇啊，嗰啲咩神钓手三平啊，嗰啲咁嘅卡通片咧，就教你钓鱼。 系啦，跟住有埋比赛，国际比赛啊嘛。咁啊，不呢个题外话啦。咁啊，今日想讲一个咩咧？就系头先阿欧又问咗个问题，就话水塘嗰度嗰个钓鱼牌问边个啦？咁啊，水务署啦咁样。另外一个咧都系政府部门嚟嘅，土木工程拓展署。我要赞赞咩咧？原来佢喺几日之前咧就 upload 咗条片上去呢一个嘅网上边嘅。咁呢条片咧，都嗱，我啱啱再揿咧，有7117个人咧就曾经睇过嘅。咁但系咧，其实几好嘅。呢条片系做咩咧？就系带大家去上映。 哦， 即系香港。 香港，因为呢条片咧，佢入边咧就讲到喺呢个大屿山昂坪一带咧，其实就有接近400棵嘅樱花树嘅。咁樱花嗰个数目本身都已经见到，喂，都多啊，系咪先？而且个品种咧仲唔系单一嘅。咁因為佢哋原來睇翻咧，佢哋唔係淨係今年先至有呢一類型嘅片段嘅喎，佢哋喺譬如城門河又有啦，或者其他地方嗰度都有咧，就係、是、只要係佢哋管轄嘅地方，佢哋就會一有櫻花，佢哋就會拍片嘅，擺上網嘅。咁令到我覺得，咦係，我哋成日喺度話香港有櫻花又盛，咁我哋有冇得睇咧？咁又成日同啲聽眾講，唔好特登我去睇啊！原來上網都有得睇，新鮮滾熱辣，又有一條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大屿山咁啊，一开头嘅时候都见到昂坪赏樱咁样，咁啊不断咧条片嗰度会介绍有啲咩譬如山樱啊，有好多唔同品种啊，同埋咧佢有好多镜头咧，佢用航拍嘅，即系有大佛啊，有三碌拎啊咁样，跟住有昂坪市集啊咁样嘅。其实呢啲就 先拍到航拍啊， 系 啊，我哋冇， 你哋可以噶，你睇嘅咋， 冇错啦。咁你话我哋自己又拍唔到，咁啊睇佢咪啱咯。因为而家仲要系即系之前佢又影落啲樱花，咁有啲仲会喺个网页嗰度，大家都可以睇到话边一只樱啊，仲有冇啊咁样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都幾好嘅，咁啊除咗呢一個即係都幾值得睇之外啦，咁啊另外都見到咧有佢哋譬如漁護處啦，今次漁護處，漁護處佢哋本身咧喺管轄呢個郊野公園嘅時候咧，佢哋原來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我睇翻咧佢哋嘅網站之前咧有啲活動咧就曾經咧就舉辦過，咁啊但係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咧就完結咗啦，咁啊有部分咧。啱啱咧都叫做喺嗱，而家就四月啦。其實一二月咧都仲有啲最新嘅活動嘅。啊，有啲活動其實都幾啱喎。我估計啦，佢哋疫情完結之後咧，都會咧就再次咧就重新就舉辦翻呢啲嘅。有邊類型嘅活動，我覺得即係啲聽眾都可以留意一下咧。例如有啲咧就係譬如行山有道，咁啊有啲係譬如攝影比賽啦。有啲咧就係繪畫比賽又有啦，咁啊都幾得意嘅，因為我都識好多朋友中意咧就係真係寫生，去到嗰個水塘或者去到啲森林附近嘅地方咧，就好似我哋睇歐洲嗰啲咧，擺個畫具喺度，一大幅嘢素描咯，好優雅，件事好優雅。 素描我哋以前上堂都要做㗎。 即係都要試㗎。 我有試過幾次咯，就係喺室內嘅。我以前翻學嗰啲喺室內，跟住就譬如佢擺咩誒蘋果橙啊咁，佢落咗佢咯。 室內室外都要試。室外當然唔會話搭車去到好遠啦，室外佢就行出學校門口，見到一棵樹咁，大家就玩嗰啲咁樣咯。 咁佢哋有啲舉辦嗰啲真係咧會同大家講誒，我哋嘅主題啲乜嘢啊？咁會唔會喺水塘嗰度畫啊？咁大家就可以上去揾翻呢啲嘅街拉啦咁樣。咁但係咧佢有啲咧都得意嘅，佢除咗譬如有啲寫生之外，咁佢哋搞得嘅始終有啲行山徑啦。行山徑咧，佢哋之前咧曾經咧就除咗嗱，譬如佢蛙比賽又有啲係直頭係教你點樣去到野外動向啊。甚至乎咧就組團嘅，即係呢啲就佢哋最好噶啦，官方自己組團，咁啊帶你行一啲嘅路徑嘅。咁啊而家雖然咧就話呢啲叫做活動咧就暫時咧就停止咗啦，咁啊但係你見到越嚟越多聲音啦，就話可能嗰啲活動啊開翻啊，又話戶外做運動咧會唔會唔使戴口罩啊？咁啊如果係嘅話咧，咁啊最好啦，由佢哋官方咧就開始翻呢啲咁樣嘅 kick off 翻呢啲嘅行山活動啊，啲戶外活動咧，咁啊最好，佢哋係最安全。 咪等官方即係有一個好明確嘅安全數據先啦，你就好自己話唔係喎，我覺得安全喎，咁就好窄細嘅。 係啊，同埋等佢哋介紹啲路線俾你睇， 啊這個、 因為而家政府咧，其實呢啲路線咧，佢哋都揾咗好多專家，即係又除咗佢哋自己本身專家之外，都揾好多顧問咧，就問一下啊，而家到底潮流興行咩啊？如果你仲係諗住行以前嗰啲，即係個個都識行嗰啲咧，其實佢哋都我唔知道，可能都有啲初班會搞啦，但係佢哋就未必會全部 focus on 呢啲嘅，因為佢都知道疫情期間或者呢段時間大家去唔到外地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人大部分都變咗行山專家㗎啦，咁樣，咁所以咧都會揾一啲咧，可能有啲挑戰性，但又安全嘅咁樣。咁邊啲路線咧？咁大家可以即係上翻佢哋嘅網站，咁等佢哋咧就即係組團嘅時候，大家可以去參加一下。 係啊，唔係好識咧，跟下呢啲導賞團都幾好，即係有啲資料補完下咁啊，唔係齋行咁悶啊 一路行一路介紹嘛，佢哋。 司機會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28.63，瑞士法郎0.956，加元1.273，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6点，跌5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68美元，卖出1,93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嘅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降到200米左右。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沿岸有雾，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九龙区牛池湾嘅虎山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虎山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受坏车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梁景村梁瑞楼、 九龙城启程村乐晴楼、沙田月明村明耀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观塘顺天村天瑶楼、秀茂坪南村秀德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松园楼、北角丹拿花园二座、鲗鱼涌英皇道1048号益发大厦、将军澳都会翼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阿爸阿妈，我谂住咧同朋友每人夹20000开铺头卖珍珠奶茶，不过我 哎呀，你冇事啊嘛？要唔要睇多次专科啊？阿仔，你头先讲咩话？ 我冇，仲点好意思问佢哋借啊？但我仲争成100000先齐数。 我是中国商务银行的循环贷款经理，我们为阁下准备了超低息贷款，年息只是需要 0.12 厘而已，请即回复短信查询。 这么低息，哇，我盘生意有着落了。 这张是我的卡片，这次贷款是我们银行和蜗牛证券公司合作搞的特选计划，你有兴趣我就将你的电话转给蜗牛证券的职员帮你跟。 有卡片应该是真的吧。 你好啊，我是蜗牛证券的经纪 Candy， 户口已经帮你准备好，你入100000入来就可以即时启动的了。 蛤，我想住借100000先开户口，现在又要存100000入来？ 如果入100000都有问题，那会影响你份个人风险评估报告，做不到个贷款的。 10万就不是没，不过 放心，等份报告出了，户口的钱就拿得回出来的了。 那好啦，我即刻入数啦。 多谢老细。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收到自称银行职员的来电或者信息，应该主动核实对方的身份。大家可以透过银行公会的网页找到相关银行的查询热线，去核实来电真伪。而真正的银行职员是绝对不会要求客户去律师楼道办理借贷手续，亦都唔会叫客户前往其他财务公司进行借贷或者签署文件。当大家要进行借贷又或者系签署文件嘅时候，银行职员咧系唔会要求大家前往并非银行分行嘅地点进行办理噶。万一大家收到对方有呢一类型嘅要求，就要特别提高警觉，慎防受骗啦。 自称银行职员就要信，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 8:11啊！投资好条 O， 继续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啊，温生， 早晨， 系同大家咧跟进下欧洲改口咧，愿意以卢布支持俄罗斯嘅天然气，当中又有啲咩睇法咧？ 嗱呢樣嘢咧就真係好重要嘅一個消息嚟㗎。咁呢個咧係來自上個星期尾段啦。咁咧就我哋知道咧就俄羅斯一路都講㗎啦，就話咧對一啲不友好嘅國家，當然佢係指西方國家為主啦。咁咧就必須咧就當佢要買俄羅斯嘅天然氣嘅時候咧，就必須咧就要以呢個盧布作為支付㗎。咁最初嚟講嘅話咧，歐洲嘅態度嚟講就係好強硬嘅。咁但係咧去到上個星期尾段咧，佢突然間就出現咗軟化。咁啊，歐盟委員會咧上個星期四咧就發布嘅文件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喺一個唔違反嗰、那個制裁嘅規定嘅同時嚟講，如果用盧布向俄羅斯支付天然氣咧，佢哋覺得咧係可行嘅，好明顯咧就完全改曬口啦。咁啊，另外嚟講過咧，一直咧就強硬即係口硬嘅英國咧，亦都轉口風。咁啊，英國財政部咧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一份文件，亦都講啦，就話已經係向俄羅斯天然氣嘅工業銀行嘅子公司咧，係授權咧喺五月底前咧就用盧布咧去支付俄羅斯嘅天然氣。咁嗱呢一大系列嘅轉變嚟講嘅話咧，即係反映咧就西方咧係屈服於俄羅斯啦，就日後咧就買天然氣就根據俄羅斯嘅安排就要用盧布啦。嗱喺從好嘅方面睇嚟講嘅話咧，呢一方面係可以保持到歐洲有源源不絕來自俄羅斯嘅天然氣供應。咁呢個對歐洲嘅工業發展啊，對佢經濟嘅穩定啊，可以話係相當之重要嘅。咁但係日後嚟講嘅話咧，歐洲咧買俄羅斯嘅天然氣咧，就再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樣，淨係俾歐羅就可以換取到天然氣。唔好忘記歐羅咧。嗰、那個印人自己喺歐洲度嘛，咁所以咧，其實佢俾啲公仔紙就可以換到天然氣咧，係好著數嘅。但係而家唔得啦，而家咧就真係要攞啲歐羅咧，係要轉換成呢一個嘅盧布。咁嘅時候嚟講嘅話咧，佢就要拋歐羅去換盧布。咁呢個咧係對歐羅個長遠嘅前景咧，係可以視之為一個不利嘅因素嚟㗎。咁啊睇翻俄羅斯，咁佢跟住會點樣咧？嗱，俄羅斯其實一早已經暗示㗎啦，天然氣咧只係佢嘅第一步嚟嘅啫，而家天然氣已經係成功，係令到歐洲係屈服，係要用盧布去支付嘅話咧，下一步咧就唔排除俄羅斯嘅其他嘅出口嚟，好似石油啊、煤啊、巴金啊、小麥啊等等咧。都可能咧就會轉為咧就以盧布咧係作為交收嘅，咁嘅話咧就可能會令到日後咧就會削弱咗咧個美元嘅領導嘅地位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好重要嘅一個轉變嚟嘅。咁我哋知道啦，而家全球最主要嘅貨幣就係美金啦，跟住就係歐羅啦。咁而家歐羅已經係要轉換為盧布啦。咁呢個會削弱咗，已經係削弱咗歐羅嗰個領導地位啦。咁跟住咧下一步就可能輪到美金啦。咁所以咧。呢系列嘅因素嘅变化咧，对市场嚟讲系好值得关注嘅。 如果第时拍嗰啲警匪片啊、特务片啊，嗰啲国际间谍咧，就唔可以打开个箧全部系美金啊，系可能打个箧系卢布嚟嘅，可能 自己换咯，跟住自己去换咯。 咁我想问咪即系话，即系睇翻亚洲呢边咧，呢、這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喺边度咧？因为睇到咧嗱，礼拜四咧，日本央行就议息啊，咁而家哇，那个 yen 跌到咁样嘅时候，有啲咩嘅玄机喺里边咧，培哥？ 嗱，第一樣嘢嚟講嘅話咧，那個日元跌到咁樣樣咧，都唔係話冇原因嘅。第一樣嘢，我哋當然就知道啦，就係美國就不斷喺度講要加息啦，呢個大家都知啦，唔使我多講啦。咁而日本嚟講嘅話咧，就堅持咧就要維持咧就寬鬆嘅貨幣政策嘅。咁其實咧，日本要維持寬鬆嘅貨幣政策咧，亦都唔係話冇原因嘅。我哋知道美國其實個債務好沉重嘅，就而家美國嘅債務咧係佔咗美國嘅 GDP 咧係133%，但係咧日本嘅債務咧。佔咗佢嘅 GDP 嘅比例咧，係到256% 嘅。咁佢嘅債務比例咧，其實係比希臘咧係更加高嘅。OK， 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日本央行咧就好難去收緊嘅貨幣政策。你要日本加息咧係更加困難，因為佢稍微加少少利息咧，佢還息咧都有排佢還。咁所以咧就變咗日本咧就要保持一個寬鬆嘅政策。咁呢個咧就係令到日元一路跌嘅原因啦。咁但係咧日元咁樣跌法嚟講嘅話咧，亦都會令到佢個入口咧，嗰個壓力咧係好沉重，因為佢要你知日本噶啦，冇乜天然嘅資源噶啦，佢要買好多來自外國嘅能源啊，同埋食品噶啦。咁而佢日元一弱嘅話咧，咁佢嘅支付咧就會變得吃力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要睇下喺今個星期四，日本央行對呢一個層面嚟講，佢有乜嘢嘅睇法啦？咁但係。 我相信佢都唔会话去收紧噶啦。咁但系睇下佢有咩其他方法去处理呢个问题啦。咁同埋睇下佢会唔会继续系接受一个咁弱嘅日元汇价啦。 系咁啊，温生，我又想睇睇咧，联储局话加息嗰个嘅消息啊，因为其实都暗示咧下个月五号咧会加息啊嘛。咁其实市场对于加息其实都毫无悬念啦。咁但系真系到下个月嘅时候，又有啲咩特别需要留意一下，有啲咩影响咧？ 嗱，我哋唔好讲到下个月先啦，我哋讲今个星期先啦。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好多嘅数字咧，其实都值得我哋关注噶。嗱，喺听日嚟讲嘅话咧，听晚美国就会公布二月份咧 CoreLogic 20大城市楼价指数。咁个楼价嚟讲嘅话咧，虽然冇错呢个数字系二月份嘅数字，咁我哋而家已经去到四月底啦。咁其实都好快会公布三月份嘅数字。咁但系点解呢个二月份数字值得关注咧？因为呢个系反映二十大嘅城市楼价，系一个好全面反映美国嘅楼市嘅一个数字。咁所以咧都有一定嘅代表性嘅。咁我哋知道咧，就而家美國嘅按揭息率咧，其實已經去到五厘嘅啦。五厘嘅按揭息率，我相信大家嘅喺香港嘅按揭息率係唔需要去到咁高，係厘幾嘅啫。佢人哋去到五厘，咁佢會點樣影響法美國嘅樓市咧？嗱，呢個就第一樣嘢，我哋要喺今日星期要關注嘅。咁而喺星期三嚟講嘅話咧，澳洲就會公布佢哋嘅第一季度嘅通脹數字。我哋知道咧，澳洲咧喺上個季度都係第四季度嘅通脹數字。就是 3.5%， 已經是超越澳洲央行所定下來的 2-3% 的通脹目標了。現在市場股在第一季度的通脹數字可能去到 4.6%， 如果去到這麼高，又會不會令到澳洲央行 會加快去到6月份就會加息呢？那個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去到星期四來講的話，美國將會公布首季的 GDP， 現在市場股的 GDP 就將會由去年的 6.9% 就削弱到 1%。 至於星期五來講的話，就到歐元區公布它哋嘅首季嘅 GDP， 咁而家市場估歐元區嘅 GDP 咧都會有 5.1% 嘅增長，不過呢個係一個第一季度啦。我哋知道俄烏事件24號先爆發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就參考作用都有嘅，但係就唔係太大嘅。咁至於聯儲局嚟講嘅話咧，就我哋上個星期就聽到鮑威爾就講啦，就話咧。五月五号咧，佢暗示其实佢都讲得好清楚噶啦，都好大机会喺五月五号咧系会一加半利息噶啦。咁而家市场其实已经系对五月五号加半利息都冇乜悬念嘅谂法噶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咧就按照美元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计咧六月份咧都有机会加息半厘嘅。咁同埋咧而家市场咧系 pricing 紧啲咩咧？就话咧系反映紧咧就话联储局咧系有机会去到今年年底个息率咧系会推升上去 2.7%。2.7%， 我成日都讲啦，2.7% 系一啲乜嘢嘅概念咧？即系你可以话今年就会即系差唔多加息三厘啦。你2.7，你4.5入，即系接近三厘啦。三厘息系咩概念？因为我哋知道美国而家拜登政府有30万亿嘅债务啊嘛，咁即系话每加一厘息咧，一年嚟讲咧就要额外支付3000亿美元嘅利息支出。加三厘息，即系讲紧系唔好话三厘，去 2.7 嘅 percent 嘅息率咧，要额外支付系8100亿嘅美元嘅利息嘅支出。咁我哋知道，喂，拜登政府今年年初推出嘅10000亿嘅基建方案都系讲紧10000亿美金啫。咁你一年净系俾息率，你加到 2.7， 你俾息率都要俾8100亿美金。點樣承受呢美國政府？咁所以我其實好質疑呢，而家市場啲估計呢就話去到咁高嘅息率呢係咪有冇可能呢？咁我哋即管去留意啦，但我就覺得可能性唔係太大啦。 係溫生啱啱打開呢，即係你喺經濟部穿欄呢，我都睇返啲日圓同埋英鎊呢，過去嗰兩個禮拜都低得好緊要。咁有啲散户好似我咁樣啦， 買定先啦， 槍定啲先啦，你覺得啊？ 嗱，我覺得咧日元嚟講嘅話咧，如果你唱定話去旅行咧，我覺得就可以嘅。咁但如果你話作為一個投資嚟講嘅話咧，我就對日元就始終係有保留啦。因為始終嚟講，你買日元，你第一你冇息收，第二就係話，就算你買咗佢，你真係搏佢反彈，但係佢有幾多能力係可以係真係係上升咧？因為始終佢嗰個貨幣政策同美國係真係懸殊得緊要。咁所以我對呢只貨幣咧。你话买去旅行，我觉得可以，但如果你话投资，我就有保留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唔该，温生，下个礼拜再倾啦。 唔该晒，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中哥 Kitty， 即系要头先同阿温生讲咧，原来头搭尾有两个礼拜都同温生倾唔到电话，所以头先问定个 yen 都系啱。因为下个礼拜咧就系劳动节翌日啊，我印象之中好似假期，跟住、 哦、 到九号咧就系呢个佛诞翌日啊，亦都系假期嚟嘅。咁、 哦、 一跳到十六号先同阿温生可以再倾到偈。头 先记得祝佢假期愉快。 系啦系啦，假期愉快啊！ 隔咗两个 礼拜，好彩问定啲 yen 啫，系咪先？即系你有两个礼拜，个 yen 都比较浮动啲。可能有機會咁啊、嗯，所以即係有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好關心啦。呢、嗯、啲即係唱唔唱定錢，雖然冇得飛字，但係唱定先可能都係大家都中意做 的。有啲旅行嘅感覺，少少地係嘛？ 有陣時你睇下啲外國貨幣咧，揸翻手咧，即係有啲旅行 feel 都係嗰句啊，自己做功課啦。如果你想唱 yen 又好咩都好啦，到時咧又話：哎呀，都仲有得跌啊！我唱咗咯，咁唔好講呢句啊。 但係好似小白話齋啦，即係你未必成日可以摸到個底嘅。特別係即係股票都係啦，我夠想下下都係最平咁樣買，最高位咁樣出貨。你想啫？你估你真係股神咩？股神都做唔到啦。好啦，講翻星期一先啊。咁啊 ，Green Monday 咁啊，呢個美式快餐店啊出咗呢個全新嘅呢個純植物製嘅呢個新吞拿魚喎。 哦， 有冇聽過咧呢一樣嘢？嗱，之前嗰啲新肉類啦， 豬肉啊、 即係你就會有試過啦。咁應該口感上都同叫做用肉做嗰啲其實差唔多、嗯，不過呢個新吞拿魚， 即係呢個都係素嚟噶嘛， 係素嚟嘅素齋嚟嘅。 我有買到佢個罐頭啊， 係嘛？ 因為佢有出到罐頭啊呢一隻，就係、 是、試咗未啊？ 未試，我未諗到點試，等我得閒啲嘅時候諗下點樣整佢先。 夾麵包咯、 啊，可能加啲沙律醬，跟住撈一撈佢，係啦，夾麵包。 係咪應該第一啖咪咩都唔好加，睇下佢 齋 原味係原味係點樣？ 點樣做腥味出嚟？ 腥又唔会，我觉得鞋口啫。 系啊，因为吞拿鱼本身有少少腥腥，即系尤其是罐头咧，因为入咗落、哦、我买系佢入咗落罐头度嘅。嗱，呢个佢就即系用咗嚟喺餐厅嗰度做一个包，佢系咪做包？哦， 唔知包定三文治，即系类近咁 样。系总之夹住嚟食啦，咁啊唔系斋拍咁样啦。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出噶啦。咁点解会讲呢个咧？就佢有啲优惠，又平几蚊嗰啲。如果你礼拜一买啊，嗰啲你自己上翻佢网站嗰度睇啦，咁样。不過我純粹覺得咧，呢個新肉類咧，其實都講咗一兩年嘅啦嘛。你見佢喺美國嗰啲股價都係咁升啦，咁依家跌翻好多嘅，因為多咗 competitor， 多咗競爭嘅對手啦。不過你覺得呢啲新肉類會唔會係大勢所趨咧？而新肉類其實慢慢可能會抬價貴過現成嘅肉類嘅。 其實首先成件事好矛盾嘅。咩叫做新肉类啊？ 系啊系啊， 新肉类即系唔系肉啦， 系啊。 咁点解 唔系肉 都仲叫做肉类咧？ 系啦、啊，扮咯扮咯， 因为新嚟咯， 新嚟， 所以就有嗰啲新猪肉喺度啦。 你又唔可以话，不如我哋今日食素或者食斋咁样，你又唔用翻呢个名字？但系其实佢本身个质地系嗰一样嘢嚟噶嘛。即系调翻转头，如果当好多用素做嘅。嗰啲咩齋燒鵝啊咁樣，咁嗰啲究竟係齋啊定還是燒鵝咧？ 係啊， 即係我成日俾啲嘢搞到好矛盾。 嗯， 係啊。 所以其實我自己又覺得未必好點講咧，會一路好 popular 係啦。即係其實啊，鐘哥都講得啱，我哋其實都有齋燒鵝啊、齋叉燒啊、齋老尾啊咁嗰啲噶嘛。咁其實都出咗一段時間啦，可能。到而家大家咪當佢係一件即係好普通嘅嘢，即係覺得食咪食咁樣咯。咁、但係嗰陣時你話一出嗰個新豬肉啊、新豬扒啊咁樣，你會覺得新鮮嘅。咁、但係到最後你話會唔會即係越食越中意咧？我又覺得未必嘅。 同埋有一個好實質嘅，真係作為一個消費者，某種程度上。是真的使多了錢喎， 係啊，係啊， 呢個係最係啊，呢個先係最現實嘅問題。我唔係唔想試啊，咁我計一計個荷包，喂，真係可能要使多啲，係健康咗，但係我真係揾唔夠啊嘛呢一期，咁點算咧？ 真係爭啲係咪？ 係啊， 咁啊睇下呢啲。 Tuna 魚啊，會唔會係你嘅口味啦？即係叫禮拜一，通常大家都有個心態就係食得清減啲，或者 Green Monday 啫， 係啦，食得健康啲啦。連咧飲杯咖啡咧，咁佢都呢、這個美式快餐店都會講話啊，俾你減$3咧，用呢個燕麥奶啦咁樣。咁、我喺度諗，其實用燕麥奶係咪真係健康過即係全脂奶好多咧？我有個懸念嘅、不過燕麥奶你聽落去好似飽肚啲，係咪啊？定還是係 健 康 啊？燕麥啊嘛， 唔係咁適合食素嘅人咯，最少健康。 哦，咁啊係啊，適合食素 嘅， 即係佢成個餐都係 奶嘅成分 嚟。係冇咗係， 即 係牛 奶咯，係啊，即係用谷物。嚟萃取咁樣啦，即係當係咁。你話個成分係點，我就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就麻麻地啊。有幾次咧，去到嗰個美式咖啡店咧，嗰、那個店員都會叫做推介啲燕麥奶啦，即係話譬如cappuccino 用燕麥奶整，哇！我心諗咁難飲嘅，本身都唔係咁， 好似寡寡地咁啊陣味。 你哋會唔會試㗎？佢推介嗰啲， 我試啊，我成日都試啊。嗰、那個人好似好 nice 咁啊，同埋佢知道你係會員咧，佢會叫你蒙生啊，成即係好似。你去订位咁样啦，你呢啲知名人士梗系会去到，喂梁生呢边咁啊，我呢啲唔知名人士，好少人哋叫我名噶嘛， 但系佢会睇你张会员卡 啦，系啊，唔系我直情叫阿 O 添啊，佢直情叫我阿 O， 系啊，直情喂阿 O 今日有咩好亲切，大佬，好似楼下 canteen 讲到 canteen 咁样， 即系呢啲推介 咁样， 有人推介嘅嘢我好均真嘅，试一次咯， 嗯， 就系如果第二即系嗰一次真系你推介俾我，我咪试咯咁样，如果试过唔中意咧，其实第二次再推介我就唔。即係除非啱口味，如果啱口味就唔使佢推介，我自己都 order 咗啦。 係 咁第二次就真係會睇自己，所以推唔推介咧係第一次嘅啫。 不過通常第一次都要人哋推你一把先至可以試。 好啦，你哋冇個衝動啊嘛，如果唔係， 係都啱嘅。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4月25日係一年嘅第115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50日。1953年4月25日，詹姆斯·杜威华生联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齐喺当日出版嘅第171期《自然》杂志，发表咗《核酸的分子结构：去氧核糖核酸之构造》嘅一篇论文，首次描述发现 DNA 嘅双螺旋结构嘅过程。这个发现对生物学，尤其对遗传学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这篇论文只有2页，非常精简，所以经常被冠以珍珠来形容。这次发现解开了有关生物有机体体内的基因指令，以及基因到底是怎样传递给下一代。4月25号出生的朋友只要出现就会吸引众人注意，无论是想法、观点或者态度上极为坚决而明确，会用大部分精力印证自己的存在，行动力强，绝不空谈。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花上大量时间的科学研究，可不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我们喜欢用科学方法解释所有事情，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落区探访两个基层住户，听取意见。他的竞选办向传媒发放片段，李家超先后询问两个家庭，如果将来兴建公屋，在街市、超市和交通等配套设施未完全落成之下，但可以提早半年至一年入伙，是不是会选择先行入住？李家超又向他们表示，在房屋供应问题上，他当然希望将时间压缩，增加更多单位，但这个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他会努力希望做出成绩。李家超又说，他并非靠一人解决问题，而是共同解决。他听了意见之后会尽量克服，形容当中一定有难度，但每人一小步加起来就是一大步。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就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究竟爱情可以令到人几疯狂呢？呢一只歌可能有答案喎。David Guetta 加埋 Becky Hill 同埋 Ella Henderson， Crazy What Love Can Do。法国的 number one DJ 咧嘅作品咧越嚟越啱听啊 ！David Guetta 再加埋成日喺一啲 dance music 咧出声嘅 Becky Hill 同埋 Ella Henderson 啊，先系榜占第十位 ，Crazy What Love Can D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考试冇有怕，因为有我哋帮你一把。 帮咩啊？ 帮考生打气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你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留言， 你的心意有机会在4月27号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来的， 还不快点去留言。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谈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以前成日话咧，诶、哎，睇电视啊，睇电视啊，那个意思即系话睇电视台嘅节目啊嘛， 系啊， 真系睇边个电视台嘅啫。但系而家再话喂睇电视啊，已经反映唔到呢一个现况啊。 嗯， 因为你开电视唔等于你系睇电视台嘅制作，有太多选择。 而家变咗系只系一个屏幕。 系啦， 个屏幕可以做好多嘢， 你唔可以话诶、哎，不如诶睇荧光幕啊，即系你唔会 都系讲睇电视啊嘛，系啊， 咁但系你会改咗，即系个习惯已经改晒噶嘛。不如你而家开着个电视机啊，咁、你哋第一个选择系睇乜嘢？ 哦， 即系开着个电视，因为电视而家有好多功能喺里边， 系 电视台啦，即系接收电视台嘅制作啦，或者系互联网都有啦，又或者系啲串流平台啦，甚至乎已经博埋电脑， 系 咁你哋而家开电视机。其实你哋最常用系睇啲乜嘢嘅咧？ 呢、這个电视机对于我自己嚟讲咧，简直睇到人生嘅历史。 点解啊？ 以前细个咧开嘅时候咧，就一定会系大台啦咁样。好啦。 跟住咧開下嘅時候咧，就去到年輕啲嘅時候咧，咁啊已經係轉咗台啦咁樣，好啦，即係有啲收費嗰啲啦。 我以為轉咗亞視， 我有段時間 細個嘅時候，我哋都覺得亞視係大台嚟噶嘛。 係啊， 我仲記得我哋叫佢做一台二台咁樣咯。 係啊， 係咯係咯，但其實佢明明嗰個頻道都唔係一台二台。 係唔知點解以前，我記得我細個依稀嘅時候見，我記得有嚿嘢唔知啪啪啪啪啪咁，跟住先至轉嗰個電視，即係唔係撳電視機，係另外。有嚿白色嘅个机仔， 咁你又再耐啲， 所以呢个咧 点啊？ 即系直头系嗰啲咩显像管嗰啲咁样， 系啊，咁上下嘢噶。 所以成日话当年咧，即系嗰个而家都有嘅嗰个收视率咧，点解会有惯性收视就由呢度开始咯？ 哦、 你永远 set 咗系嗰个一。咁你一開電視，咪就係睇佢， 係啊， 因為以前又冇遙控噶嘛，你要知道啊。 係啊， 咁你冇遙控嘅情況底下，你去轉台咧係要用力氣嘅。係、 啊， 所以咧，如果我又想慳力，我翻到好攰，我就開咗個電視坐低，佢有啲咩你咪睇咩咯。 哦， 所以你第一個台 set 咗係乜嘢，其實好快就變成一個慣性。 係啊，而即係你出嚟做嘢之後咧，我就多數電視機都係開住新聞台嘅 新聞台、 新聞台啦。咁其實好多人屋企都開住新聞台， 都係電視台， 都係電視嘅台嘅製作。 好啦，製作啊。 去到咧近呢幾年咧。出現咗一個重大變化。 嗯、 當我一開個電視機嘅時候咧，即係你發覺咧係冇嘢睇嘅。 嗯， 因為咧原來開咗電視機之後咧，仲要開埋其他嘅裝置，先、至可以播到。 要揀啦， 冇錯，要揀啦。咁、你就通常咧，你一見咧就見到上手或者上幾手做嗰啲咩噶嘛。 嗯 就通常都係開啲串流平台啦，啊，原來阿仔睇嗰啲咩啊，原來屋企人又睇嗰啲乜嘢啊，可能有係啦劇集啊，特 好赤裸俾你知道曬， 係啊， 嗰啲觀看記錄咧，係啊， 我承認啊，即係個 account 我個名嚟噶嘛，咁我 share 俾佢哋嘅啫嘛，即係佢唔知有幾多個用户噶嘛，我成日睇佢哋睇咩㗎， 唔好講到懶叻咁樣啦 ，account 我噶嘛， 係啊， 你要記住啊，屋企咧 account 係你冇用㗎。边个用先紧要？ 系啊， 系唔关你事。 你系俾钱嘅啫， 我系俾钱嗰个，但我就成日睇佢哋睇咩咯。我睇佢哋睇咩，仲多过我自己喺度睇嘢，知唔知啊？ 八卦， 八 卦啊！ 即系你就会都系拣咗串流平台先啊。 系啊， 点解咧？ 因为咧串流平台如果我自己咧，我睇串流平台嘅时候，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已经咧有一啲叫做限定嘅节目咧，佢串流平台先有得睇。 嗯， 呢个咧就你电视台冇得睇啦，或者电视台有阵时等耐啲先至有得睇。咁、譬如我記得鬼滅咁樣啦，上述攞鬼滅嚟做例子啦。鬼滅我記得串流平台，我係會先接觸先嘅，跟住先至到香港嘅電視台咧， 先至 會有播放， 即係一個快慢差喺度。 快慢差啦，同埋有啲叫做限定嘅節目，佢都會放咗喺某一啲串流平台嘅先至有得睇啊嘛。 嗯， 仲有啲就係譬如有啲卡通人物我自己好中意嘅，例如係雷朋三世咁樣，一個好經典嘅日本卡通片啦咁樣。咁、這個卡通片咧都係某一個平台上面咧。我先至可以睇到，由以前嘅佢嘅電影、佢嘅劇集，即係佢嘅電視嘅卡通片啦、動畫啦，去到而家新出嘅叫做電影系列咧，佢好多都已經收錄咗喺入邊啦。咁、我又唔需要揾，我一撳嘅時候咧又有喎。咁呢啲電視台咧其實俾唔到我嘅，咁、我咪會覺得，既然我咁中意呢個 character 嘅。我冇俾錢， 即係因為個節目內容咧，即係嗰個串流平台俾到嘅節目內容， 係啊， 所以你就裝或者即刻開嚟睇啦。 即係呢啲電視台俾唔到我你嘅。 Kitty 咧 ，Kitty 咁你睇電視機係睇咩嘅咧？ 我都係串流平台比較多嘅，咁同埋有啲而家佢個電視咧已經博埋一啲即係 YouTube channel 啊， 內置咗啦嘛， 係內置咗，其實就好多嘢揀咯。咁啊，小白就話因為有一啲咧係限定咗，係某一啲串流平台先供應到俾你啊嘛。我反而調翻轉係發現啊，佢哋供應嘅嘢咧。實在太廣啦，即係未必佢係好限定嘅，可能即係電視節目都會有，咁但係咧佢未必你可以重温又重温，你可能譬如電視台再播嘅時候咧，你就限時限刻，咁但係喺串流平台咧，你幾時去重温翻都得，係啦。以前我記得細個咧，你真係會睇電視台佢嗰啲禮拜六日咧，咪有啲週末院線咁嘅，因為你以前真係去戲院睇戲噶嘛，咁如果你冇睇到嗰套戲咧，你真係會禮拜六播喎，咁我就喺屋企即係嗰段時間準時睇啦。但係而家你唔使，你有串流平台或者其他一啲嘅。即系网站啊，定系点样咧？你就可以，我想睇就几时都睇得翻啦。 即系你选择串流平台，因为可以就到自己时间。 系啦系啦， 我方便咗我。 系啦， 就唔同以前电视台方便人哋嘅啫。 系啦， 佢几时播我就要几时走。 以前就系我跟住佢嘅，而家系即系你摆晒去到，我中意睇就睇。 我记得咧电视台， 我补多句，我都成日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嘅。 我记得咧， 补翻先。 有啲電視台當 好多節目都好精彩啊！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有啲電視台咧，當佢推出佢好多劇集啊，或者佢哋節目嘅時候咧，因為都面對 internet 嘅競爭啊，咁所以有一段時間佢哋都出佢哋嘅叫軟件，佢同嗰啲 app 咧出得好犀利。嗰陣時仲標榜一樣嘢，就係大家可以將電視台嘅節目咧，隨你嘅時間去到自己收睇嘅。咁啦，呢一個嘅服務咧，其實當然係或者呢個構思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咧就叫做一啲串流平台咧，就更加將呢一個構思咧發揚光大。因為好多時電視台嘅製作，佢可以喺自己嘅軟件上面睇得到。咁但係咧都限時限刻嘅。而嗰個限時限刻嘅意思，即係話可能一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月，佢就已經落咗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我哋叫做俾錢嘅線上嘅一啲平台咧，其實佢哋真係隨時擺一年嘅。咁你咪更加可以有彈性去到就係、是、 慢慢嚟啦。 係啦，慢慢睇 自己時間。 係啦，除非佢真係突然之間佢話喂，我嚟緊，佢又好喎、啊。嚟緊一個月啊，呢一紮咧就會落架啦。你要睇嘅快啲撳啦，咁樣。咁啊，呢樣嘢我覺得都係幾好，令到我哋覺得即係、 方便咗。 係啦，方便咗。 不過題外話，正話 Kitty 講到咧，而家好多你想睇嗰啲串流平台又好，或者影片分開平台又好，因為已經內置咗喺部電視裏邊、所以亦都係點解而家嗰個叫做慣性收視咧？開始崩潰啊！就因為太方便，你又有遙控啦，你唔需要行啦， 直頭有粒掣添嘅遙控，就即刻就駁咗過去啦。 以前你要譬如阿小白，你可能遲啲都會換嘅，即係你而家要開好多唔同嘅儀器，或者機儀器 線啊， 你先至可以選擇某一個平台 啊。我另外有一個D 字頭嗰、那個，我咪要另外插咗個 USB 入電視機嗰個咯。 咁但係將來一定會一部電視搞掂曬， 係 到嗰陣時咧，你就會唔會再局限於我一定要開個電視睇咗乜嘢先啊？即係話而家都仍然有啲人係我開咗電視一定係睇電視台嘅製作先噶嘛，我先至再揀或者再開第啲盒啊咁樣。第時如果冇嘅時候，咁我更加容易我去選擇我自己想睇嘅嘢。咁所以呢個一定係大勢所趨，就俾嗰個電視機嘅硬件控制咗個收視，即係咁變咗咧就更加會。更加五花八門，即係七彩世界啦！到時就真係呢個就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咁而家你邊一個電視台唔係淨係同當地嘅電視台競爭，係同緊全個世界競爭。即係你拍嘅戲唔係淨係同隔離台比噶啦，可能同日本啦、同韓國啦、同美國啦、同唔同嘅地方嘅電視製作咧一齊比拼噶啦。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另一個啦。好啦，咁啊調翻轉頭啦。咁你裝咗，因為方便你又好，方便睇咩都好，即係內容又好啊。阿 Kitty 就方便時間啦、自己時間啦。咁你哋會因為乜嘢而 cut 咗佢 啊？哦 ，cut 咗佢啊！ 我唔要啊！會因為乜嘢 cut 咗佢啊？ 好坦白講、啊， 我真係冇諗過， 睇唔到 cut 嘅理由啦。 而家你就要開始諗啦，即係要可能要有少少考量啦。 點解咧？ 點解咧？因為譬如上個禮拜都 知道，佢會唔會好難 cut 㗎？嗱，唔會㗎， 應該唔會嘅。最難 cut 嘅我哋都試過啦。 攞埋上去都 cut 唔到。嗱，咪點解咧？因為上個禮拜都知咧，即係有個 N 字頭嗰個股價狂跌啊嘛。 係啊， 哇！點解跌得咁交關咧？就係因為而家你用一個用戶登記。咁你俾一個月費，但係你可以開好多個 account，但係佢而家咧就話，喂，因為你開咗咁多個 account， 變咗咧，我而家嗰間公司咧，我賺嘅錢少咗喎，咁理論上你一個人一個 account， 我先至可以賺到盡啊嘛，但係你而家一個人幾個 account， 咁即係有好多人可以 share 咯，咁仲要係你 share 嘅時候，你可能未必一個人睇嘛，可能幾個人坐埋一齊睇，咁變咗佢就冇辦法賺到錢，咁佢就話可能嚟緊咧都唔係可能啦，會喺歐洲實行先嘅就係我哋 cut 啊，唔俾你一個名開咁多個 account，就係咁樣開始，哇，咁樣就會引起好多人話我唔睇啦，cut 咗佢，就由呢個實質嘅利益開始出現。咁你哋會唔會因為呢一樣嘢？到時你始終都會喺亞洲地區實行噶嘛？咁到時你哋會唔會因為要俾多咗錢？我 cut 咗佢。 我谂我暂时唔会咯。首先咧，我而家就唔系 free rider 嚟嘅，即系我哋屋企系俾钱嘅，自己 俾钱。share 人哋，诶， 咁我又冇特登 share 俾人，系啊。咁如果你本身系即系受惠嗰、那个系啦，唔使俾钱咁样嘅话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多一个考量啦，因为要俾钱。咁但系再者，我觉得你享受一个服务要俾钱，又系好合理嘅事啦，系咪先？即系譬如我当你讲电话，你要俾月费咁样，咁、你觉得系必须好正路啊？咁同埋而家你又睇翻。 你對嗰樣嘢嘅需求，即係嗰個彈性啊。弹唔弹啊？即系如果你个弹性唔系好弹嘅，你系好需要佢嘅。咁其实就算佢加价又好，或者你要由唔使俾钱到俾钱又好，可能嗰个钱咧你都愿意俾嘅。就系如果你揾唔到另外一啲嘢去代替佢，即系譬如我咁样，我系好中意留喺屋企礼拜六日去睇戏嘅咁。咁我冇咗佢，咁我唔知点啦。即系除非我揾到另外一个平台更加平， 煮饭咯，礼拜六日喺屋企。 系啦系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呢个系啦。咁如果我系同类型嘅产品，我又揾唔到一个更加平，又或者好似佢咁多嘢睇嘅，咁可能我都会愿意俾钱咯。我都觉得其实佢带到一啲 value 俾你，你俾钱又好合理嘅。 你会唔忿气啊？即系我最初系唔使俾钱，即系我如果我系一个免费客户，即系 share 人哋 share 俾我。我最初唔使俾钱睇，而家我要俾钱。 我反而就系呢个心态唔系好强烈咯，我就会觉得 你本身避开。 唔系，同埋就算我系咧，我觉得你都着数咗咁耐啦。 系啦， 咁人哋都要做生意嘅，大哥啊。 我都会同佢讲啊，你都傻咗咁耐，你俾钱啦、啊、你。 唔系，因为其实你都谂人哋都系做一门生意，如果你个个都好似你咁样唔俾钱嘅话咧，佢都好难去维持佢嗰服务质素。 所以好快会知啊，因为佢而家上个礼拜嘅事咧，咁其实件事都发酵咗一段时间咧，佢下年就。会实行啦，其实仲有年龄里边，你就会知道究竟实质影响有几多。即系到底将来会系好似阿 Kitty 话啫，喂，我冇乜影响啊，我照俾。就算我本来唔使俾开嘅，而家都话，我都豪咗你咁耐啦，我而家俾啦。可能会系咁样，但系亦都有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是，我不如睇另外一啲串流平台，嗰啲仲未 cut 啊嘛，即系仲系可以 share 好多， 仲系而家咁样 可以 share 好多客户啊嘛，即系得佢而家系讲咗，其他未出声住啊嘛。咁如果系咁样睇，会唔会到时有一个唔同嘅出现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就 系 你睇开咗，俾少少钱，到时你可能嘈一阵，之后你都系会俾翻。 别打闲，一句嘅说话，相信嚟紧大家都会越嚟越多机会听到啲外籍人士去到讲，点样用同埋点解咧？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学校逐步恢复面授课程，各位同学同埋家长嘅生活亦都越嚟越忙碌啦。可能无论系阿爸定系阿妈、老师定还是系教练，大家都容易咧去到听到呢一句说话，别得闲。意思即系话，当你同小朋友同啲学生讲，喂，有一样嘢想你做，有啲想你温下，有啲想你帮下手，别得闲。意思即系解作，喂，我唔得闲。不过就咁讲别得闲咧，其实就冇乜礼貌嘅，因为人哋同你讲嘢，我唔得闲啊，好似唔理人咁样，不如下次先讲一句唔好意思，别得闲 ，sorry， 别得闲，咁样听嘅人咧会舒服好多噶。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剛才鐘哥咧講開啊，睇戲咧嚟緊啊，俾錢啦啲串流平台，咁啊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俾屋企人話你真係啊食米唔知米貴啊， 經常啊， 係你 經常俾人話， 係點解咧？ 因為 你覺得好平啫，咁樣係嘛？ 米貴咯， 係啦，好多嘢你覺得好平。 即係因為今次疫情關係，我之前未同你講話，我成日落街市買菜嘅，即係而家先做下啲嘢啦，買啲嘢，以前都係。食外賣啫嘛，咁人整好曬，未最多咪雙餸飯平啲咁樣。 我覺得外賣仲平喎，喺屋企煮喎，真係疫情帶俾我嘅啟示。 我覺得一兩個人係㗎，即係如果你話大棚人咧，可能就自己煮都會平。 咪對於我嚟講，我就一定係自己整會平。因為我整好簡單啊嘛，我抌曬菜落去雜菜煲啫嘛。 我估你係外國嘅生活方式啊，中國，即意思係一次過買好多咯。跟住逐啲分， 我唔係買好多啊， 係咩？ 但係我買一次， 佢買平嘢，十蚊三份咁嗰啲咧，咁你雙餸飯可能平極都廿零蚊啦。 我都識格價嘅。 係嗱，講開格價，睇下你咧最近買嘢有冇留意到有一樣日用品咧係食用嘅，貴咗好多喎，都即係見到喺超市買咧過去啊貴咗6%-9%嗰個月。 我諗唔到，我淨係知道有陣時有啲嘢咧。你無啦啦叫起手要買啦，即係俾屋企人陰點落去樓下超級市場買啦。嗰樣嘢咧係貴到出奇嘅， 咩啊？ 因為唔貴，佢唔會點你落去買嘅。唔係啊，都係咁。 一總之 貴嘅，我唔得閒咧， 你落去買啊！頭先買漏咗啊！ 哇！我真係詫異啊！我嗰一樣嘢係嗱，我即係打個岔講少少。咁我屋企近排就整嗰啲春卷，炸春卷啦。咁炸春卷通常你都會點啲嘢啦。咁你估下我落到去超級市場買啲乜嘢係完全詫異，震驚14億人。 點啲嘢？ 嗰啲醬係咪？係咪醬？ 係醬料、醬汁類。甜酸酱啊， 泰式甜酸嗰啲 啊，中哥你估？ 豉油啊， 劫汁哦， 40-50元一支 哦，佢真系 真系觉得唔震惊，佢我觉得好震惊喎。 佢咪大支到成支嗰啲小庆酒咁嗰啲啊？ 唔系普通 size 啫，不过系最传统嗰只劫汁。 哦， 我真系食米唔知米贵，回应翻 我系定神闲啊？ 点解？ 少食咯。 你少食， 我都系，我唔中意食酸嘢，所以我都少买，所以你所有嘅粮油我都答到嘴，劫汁我真系屋企冇一支。 哇！我真系震慑咗我，我心谂有阵时买啲次档次嘅红酒都系100+元支。 咁你会唔会宁愿唔点啊？ 唔会， 都配合翻，都配合翻。 但系你唔系下下都有呢个劫汁主题噶嘛？你系偶尔做某一两个菜肴先话劫汁。 以前有个谬误嘅，任何菜加劫汁咧就会好食咗嘅，即系广告嚟嘅，因为 同埋劫汁系外国传过嚟，内佬嘢嚟，所以贵又贵得有道理。即系我睇翻啲内文系咁样啦，唔知 Kitty 接住嚟讲 呢个咩啊？ 其实差唔多啦，都系嗰啲嘢啊，想讲嗰啲食用油啊，你知道每一日煮餸都要用油噶嘛？咁我原來喺過去一個月咧，睇到超市嗰啲價格咧，悄悄地咧，差唔多加咗成10%咁多。喂，你諗下，如果當嗰樣嘢本身係100元嘅，差唔多賣到110元，你仲要係每一日都用緊，即係一個消耗品嚟嘅。咁所以都有講翻啊，其實有好多原因導致嘅，即係譬如你話俄烏戰爭啊，係啊，疫情爆發啦、啊，咁跟住再加上空運不定啊咁樣。 俄烏戰爭唔係令石油嘅價格啫， 都係 話石油食用油。 唔係啊，因為咧聽埋先， 唔係講得多咗，食用油、食用油、石油、石油。 俾我解釋，俾我解釋。烏克蘭咧係呢個農業出口大國，係啦，咁所以都有影響，即係一環扣一環咯。咁啊，令到即係大家話哇，買嘢都貴咗好多。 點解冇人估咧？就係我哋食得健康咗咧。少油 唔會， 我平時少油咗。 其實最慘係酒樓啊，反而因為佢用大量油，即係譬如你話油炸春卷啊，所有嘢啦，咁係啦，咁跟住問哦，咁會唔會轉價翻落去消費者嗰度㗎？你哋嗰啲原材料貴咗，佢話喂。唔加价已经系减价啦，咁样系啊，咁啊唔会特登加价啦，咁样咁啊，即系可能大家要去买餸啊，买呢啲食物嘅时候咧，都要隔一隔价，有啲嘢咧即系悄悄地贵咗。 食饭要知米贵， 要知米贵。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九点十分，投资 O2O 星期一同大家睇睇今个礼拜有啲咩焦点啦。嗱，港股方面咧，今个礼拜进入咧业绩高峰期，咁啊，礼拜入边会放榜嘅公司咧好多噶，而且好多都系重磅股，包括咧汇控啦，同埋港交所，就比亚迪啊，仲有六大嘅国有银行啊，吓，咁啊三桶油啦，同埋咧几只大型嘅内险股都会放榜。咁啊，另外啦，日本央行咧今个星期四咧就会公布议息结果啦，有冇机会咧左右一啲投资嘅决定啦，以至咧今日开市系点睇咧？转个由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麦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入边，咁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咁啊，终于咧就复课啦。咁啊，复课嘅时候咧，咁啊，好多嘅小朋友啦，都处于一个咧适应期啊。咁啊，始终暑假又好，复活节假都好，咁啊，或者呢一两年咧，嗰啲嘅同学仔咧，啊，点解用嗰啲咧？因为你好似同佢好熟，但系又好似同佢唔系好熟。网上面见好多，突然之间由呢个虚拟人生变翻做呢个现实世界啊！你又真系见到佢，但系你又唔可以掂佢住，因为始终都系抗疫噶嘛。即係嗰個嘅習慣啊、生活啊、校園嘅感覺咧，同以前都有好多嘅轉變啦、啊。咁要微調同埋適應咧，都要諗下啲新嘅辦法、啊。家家有冇啲計仔咧，俾啲家長啊，或者俾啲小朋友咧？ 都有啊，其实呢而家复咗课呢都好多家长同我讲佢小朋友个状态即係有啲反复啊。咁啊第一方面呢就係、是、小朋友个情绪呢好多都返嚟讲返会扭计啊，甚至乎好不安啊咁样。咁啊有啲係行为上仲要倒退啊，即係可能佢原本可以自己食开饭嘅，咁啊突然间就可能要人喂啊，又或者有好多啲返去再差啲嘅状况。咁嗱呢个情况之下咧，我非常建议大家咧，呢段时间可以多啲咧，每一日都抽啲时间去理解一下小朋友佢嗰个心情啊，又或者个情绪，例如可能瞓觉之前嗰个 pillow time 嗰、那个即系枕头时间咧，可以听下佢讲即系今日发生咩事啊，甚至乎咧同理心咧代入下佢嘅即系状况啊，因为咧呢段时间咧，我谂小朋友嗰个跌宕系最明显嘅，佢有一个即系屋企嘅环境好少接触人啦，咁跟住佢去翻一个现实嘅环境咧，咁佢会觉得即系好冇安全感啊，又或者要适应一啲新嘅规矩，又或者去翻个规律嘅生活咧，对佢作息又系有好大嘅挑战。咁所以好多时我谂作为家长就要听多啲啊，同埋同理多啲小朋友呢段时间，明白多啲佢嘅情绪咯。 系咁，家长先做一个聆听者啦，咁啊听一听到底自己小朋友喺个学校嘅生活啊，点样呢？首先要知道适唔适应到先，系嘛？ 系啊，同埋咧，小朋友学习应该咧，未必会去翻以前嗰、那个即系嗰步伐嘅，即系嗰个节奏可能会慢咗啊，又或者佢会学习可能仲未追得上，即系都唔奇嘅，因为都有好多家长同我讲，佢而家净系去翻做功课嗰个时段，佢都成日都好分心啊，又或者成日咧都唔想做啊咁样。小白，你个小朋友有冇呢个情况咧？ 有啦，我觉得佢严重分心添啊，而家个人我都唔知点。 点搞好啊？我系一个迷茫嘅家长嚟噶。 但系咧，听你讲，你已经很好噶咯。你之前咧，尽量都安排翻佢有一个即系做功课时间咁样。 系啫，越大越分心，我都唔知点算啦。而家 系啊，其实咧，我谂家长咧喺呢在這个状况咧，特别而家啱啱开课，大概一即系好短嘅啫。咁其实可能预预翻呢一两个月咧，其实个小朋友都要有啲调息，所以咧喺功课学习上面咧，我建议家长个要求唔好咁高住先。 系。 咁但系当然系要慢慢调。整翻去翻即系个合理嘅状态嘅，咁但系咧就等个小朋友咧喺个作息上面咧，佢开始熟习翻啦，跟住咧我哋先慢慢开始调翻佢嗰个学习上面嗰个要求咁样。咁当然啦，我哋都可以定咧嗰、那个即系做功课时间嘅。咁如果系大少少年纪嘅小朋友，例如小学生咁样，咁你可以同佢一齐定嗰个时间表啦。咁如果系幼稚园嘅小朋友嘅，咁又即系一嚟功课少。咁我哋定嗰个时间咧，又可以系由家长定，但系咧个时间得细啲， 系 即系举个例，可能咧。哦，做十分钟咧，跟住咧就休息十五分钟咁样，咁、 哦、 又做十分钟，又休息十五分钟咁样，咁尽量将啲功课咧得细啲咧，咁、那个小朋友就感觉哦，原来十分钟又完成咗少少，十分钟完成咗少少，就唔好将啲功课。即是合埋一起呢，哦，原来要做成半个钟至九个字，佢先可以有啲休息嘅。咁、那个小朋友呢嗰、那个即係个状况又会差啲咁。 咁、哦、如果小朋友面对住佢哋专注力下降，咁应该点样做好呢？因为咁长时间都冇上堂啦，一上堂嘅时候呢，发觉原来大家都发紧梦嘅咁样。 当然啦，即係个小朋友已经返咗学啦嘛。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就将。 交俾老师。係咪交俾老师。 交翻俾老师，但系当然，即系呢个系老师嘅责任啦。咁老师有机会咧，都会即系同翻家长讲，哦，你个小朋友点点点咁样。咁都系嗰句啦，即系呢段时间咧，我相信个小朋友个专注力一定系未必系咁好嘅，因为当初佢睇嗰啲系平板嚟噶嘛。其实咧，我都听好多家长讲，小朋友上平板嘅时候，有好多时都系唔专注嘅。 系， 即系你好难要求个小朋友坐定定，跟住望住个 mon 噶嘛。咁好多小朋友都系可能开住个 mon 同时间。有开紧另一啲嘢睇咁样，即系其实佢可能喺在家学习嗰段时间，一直都系唔系太专注啊。跟住你去翻实体嘅时候咧，咁又会即系好难适应。咁所以呢段时间嗰个专注度咧，其实大家家长都要有个即系心理准备咧，佢可能都要调息一段时间嘅。 系啊，我有心理准备噶，但系都好难接受咯。我是一般家长都是 的确会，但你有个心理准备之余呢，你又有个即调整一个合理的期望啦。其实本身小朋友呢，即越小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度都不会很高的。 是啊。 那调返转头呢，我就反而非常建议家长呢，在这段时间呢，你可以跟小朋友玩一些活动呢，如果那些活动呢是可以集中的专注度高一点的。即可能是有些即task 要完成嘅，即可能有一个行动要完成嘅，咁大家就好专注地做嘅嗰样嘢呢，原来係要啲时间，但係一步步呢大家係有成功感地做嘅，对佢嚟讲有兴趣嘅，咁喺活动上面我哋可以安排呢一啲嘢俾个小朋友做多啲咁样。 哦，即係啲小任務啦，咁希望啲小朋友可以一路完成啲小任務，一路呢就忘记咗自己嗰种唔专心，慢慢变返专心。 是啊，因为呢其实学习始终都是对好多小朋友来讲未必是那么有趣的。咁你一个唔系真系咁有趣嘅嘢，但系你要求佢专注咧，其实好多小朋友都做唔到。即系我哋只可以做咧，就系调整期望啦，同埋同佢得晒一啲任务啦，得晒一啲功课啦，令佢觉得有成功感，甚至乎做完功课之后，原来有奖励，令佢有多啲动力咁样咯。 系咁啊，情绪方面咧，如果都发觉佢啲脾气差咗啊，各样嘢，咁点算好咧？ 头先都讲咗嘅，即系可能多啲聆听啊，同埋同理多啲啦，甚至乎。家长可以呢段时间多啲安排一啲咧宣泄嘅活动俾个小朋友嘅。咁我通常小朋友宣泄咧都不外乎系体能宣泄啦，又或者系比较文艺啲，即系可能用艺术嘅宣泄啦。咁例如有啲家长咧会带佢落街多啲即系我哋叫放电啦，呢啲都系宣泄活动啦。甚至乎咧喺屋企咧掉波啊，又或者有个目标性咁掉波啦，即系例如佢个场度有个目标，跟住大家一齐掉，又或者。或者是搣纸啊， 又或者咧同佢一齊掉枕頭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叫宣泄性活動嚟嘅。咁啊，幫個小朋友咧個波唔好去到太漲嘅時候爆。咁即係因為有時小朋友係去到某個位咧，唔知佢點解哇突然間為住呢件事點解可以咁大脾氣咧？其實好多小朋友都係積累住一段時間去到一個點爆嘅。咁如果你每日有一啲宣泄性嘅活動咧，其實係幫佢咧唔好去到最頂點嘅時候咧，佢就爆咁樣。 係宣泄得多，會唔會個小朋友變咗暴戾㗎？ 咁啊唔會嘅。咁其實你都知道邊一啲叫合宜嘅宣泄方式嘅，例如掉枕頭，佢掉到咁上下，咁佢都攰啦，會停噶嘛。咁你又會知道其實佢只可以掉落鋪床，唔可以掉人咁樣啦。即係我哋教佢呢啲宣泄活動嘅時候，我哋都亦都俾佢知道，哦，原來呢啲嘢係點樣用嘅，邊啲嘢先可以搣嘅。咁其實個小朋友其實都識分嘅。 哦，咁大家可以試下呢啲咧，幫小朋友宣泄一下，咁啊家長又一齊宣泄一下啦，因為你又陪小朋友啦，咁啊家長都辛苦噶啦。咁啊大家希望宣傳完之後，大家就 win win， 咁啊最好啦。唔該曬嘉嘉，拜拜。 好，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冇发现你嘅狗狗成日都喺度瞓觉呢？原来一般成犬其实每日咧起码都要瞓12至到15个钟左右，比起人类嘅7至到8个钟多咗一倍。而老狗同埋小狗所需要嘅睡眠时间就更加长啦。而且喺佢哋嘅睡姿亦都睇得出有唔同嘅意思嘅。如果你只狗狗系缩埋一嚿咁瞓，有可能佢系想保暖啦。冇安全感，又或者系性格胆小敏感，因为呢个动作佢哋收埋咗最脆弱嘅位置，譬如系佢哋个肚同埋喉咙。喺天气冻嘅时候，佢哋会用呢一个姿势去到保暖。当下嘅环境如果冇安全感，又或者佢哋比较胆小嘅，都会用呢一个姿势去到瞓觉。如果你只狗狗通常瞓觉都系侧卧嘅话咧，就有可能代表天气热啦。天气热嘅时候，佢哋会用呢一个姿势嚟到散热，亦都代表住狗狗对附近嘅环境系表示出安心，对主人信任。嗱，如果你只狗狗系四脚朝天咁瞓咧，就代表佢哋绝对安心，完全冇顾虑啦。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Patrick 喺度。早晨啊 ，Patrick。 早晨啊，林慧。早晨，咁多位听众你好。 哇，听到你把声咁开朗咧，我觉得你身边嘅人应该都会感受到你嗰种活泼同埋快乐嘅。 我希望啦、 啊。你昨天好像都过了很开心几日，是不是？ 当然啦，我跟我太太庆祝生日。今次个生日有啲特别嘅，我哋系去咗一间港岛嘅酒店，望住个海景，睇埋呢个八点钟嗰个嘅幻彩咏香江，跟住切蛋糕，你话浪唔浪漫啊？ 哇，你果然都系一个好识得浪漫同享受嘅人、啊。 俾个秘密你听，其实系我太太安排嘅。 吓系啊，哇！即系佢已经谂咗系咁样，想同你一齐共度生日啦，所以就已经安排晒自己嘅行程啦。就诶、欸，你跟住嚟得啦咁。哇，咁佢好犀利，即系自己 plan 埋。 诶，系啊，佢不嬲都系叻嘅。 嗯，梗系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会拣佢啦。 唔系啊，佢拣我嘅啫。 互相拣啦，其实我最紧要就系大家都合眼缘，又相处得舒服，咁样就最好啦。 是 嗯，咁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太太讲呢？ 当然有啦，咁我太太叫 Camille 啦，咁我哋结婚32周年㗎啦，咁就4月24号去生日嚟嘅，咁我喺呢度呢就祝佢身体健康，就时时开心，咁样呢就亦都祝愿佢呢就係、是 在工作上面咧，繼續愉快下去啦。咁、就我哋而家學緊廚藝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做到個梳芙你出嚟啊！ 哇，聽到都流曬口水啊，都唔容易啊！但係咧，如果齊心同埋有心去學嘅時候咧，一定可以整到最好味嘅梳芙你出嚟嘅。 係啊，當然啦，多謝你哋嘅祝福啊，真。 好啦，多謝曬你嘅電話 ，Patrick。咁啊，祝你同埋 Camille 咧都繼續開心、幸福、快樂啦！ 多謝曬。 好啦，拜拜。 拜拜。 講出心裏見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落，震荡又如何？好强人之中，可憎之处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不敢到世上众人啊，问情过话。 想透過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點首歌嘅話咧，而家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開心啊嚇！星期一希望咧呢個快樂老實人啊，可以俾到正能量大家啦。咁啊，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咧 DSE 嘅考生需要你去鼓舞一下、打氣咧，歡迎你打嚟1872388啦。 一生爽朗坦率，終生不抱憾，我自卑不需要背著。 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等我哋睇下今晚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先。 好啊，嗱，逢星期一晚上八点钟啊，都有呢个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咁啊，今集咧就会带大家走去黄河嗰度睇下咧沿岸有啲乜嘢景色咁话，咁啊，当中咧会带大家去到咧呢、这个。陝西陝北咧呢、这个窑洞啊，睇下佢哋嘅特色，同埋认识一下咧华山嗰、那个山势有几险要咁话。咁啊，黄河咧流经呢个陕西咧黄土高原，咁啊原来呢个黄土高原咧满布咗嗰啲窑洞啊，系嗰啲陕西当地人民嗰啲生活嘅特色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咧当中有几特别啦。咁啊，另外亦都会走去睇下咧华山。咁啊，华山咧即系成日睇 论剑嘅， 冇错啦， 华山论剑。 咁啊，呢个华山原来有五个山峰组成嘅，咁系道教嘅一个圣地咁话，咁啊睇得小说多啦，咁啊大家睇一睇真实嘅景色系点样咯，咁啊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啦。 好啊，真实我自己就未去过，听啊听得多，咁啊睇下电视影出嚟嘅到底又系点嘅先。

每集请嚟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考试啦。公开试开考啦，无论报章杂志任何媒体必然会话考试压力好大啊！你知最近嘅环境噶啦，考生其实冇乜点上过堂，佢哋嘅压力就算考过公开试嘅人都未必可以理解到。大家为咗量化考试嘅压力，就会建立一个标准去衡量，例如零到十分，究竟今年嘅考生去到几多分呢？如果你去到十分，即是压力爆表，证明你是香港的考生。家长或者社会上一些相关人士，通常他们说的就是我们会支持你们，俾心机啦。充满正能量又好，或者 sell 感性都好，总之就已经帮考生打了气。考完试之后就到放榜季节，无论报章杂志任何媒体到时会话放榜压力好大，家长或者社会上一啲相关人士到时就会话啦，俾咗心机就得㗎啦，考试只係人生中其中一个小部分，睇下有几多人冇读过书一样成功，所以成绩无论系点你都唔使咁紧张嘅。但係呢番说话记得唔可以喺考试之前讲。你试下，如果考试之前同考生讲一次考试唔代表啲乜嘢嘅，睇下有几多人考试唔好，一样有好好嘅发展。如果你咁样讲，你好容易会俾雷劈嘅。关于考试讲嘅嘢，有佢哋指定嘅先后次序，唔可以早，亦都唔可以迟。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顺住这个意思，每一年都要讲这些这样的事呢？为什么我们要帮人打气呢？就是因为对方信心不够，怕他们做得不好，所以送上支持。如果对方已经充满信心，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帮他打气呢？或者对方根本不介意成绩是怎样，其他人出声是不是都是多余呢？我成日怀疑帮人打气，其实真系可以令到对方多咗力量，还是只系增添压力？如果一众人士真系为一班考紧试嘅同学仔好嘅话，喺考试或者放榜季节，唔好再讲嗰啲指定答案，即系尽咗力就得噶啦。一次公开试成败唔代表乜嘢嘅，个个咁讲，年年咁讲，其实呢啲答案已经变成废话噶啦，要讲不如咁讲，各位考生，你哋要行嘅路每一个人都唔同，所以考成点其实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你哋喺呢个过程里边有冇学到嘢嘅啫。都系唔好讲咁多啦。我讲呢段说话应该会被一众家长同埋其他人士话我讲得唔啱。有冇搞错啊？试都未考完你同佢哋讲呢啲。既然係咁，一众公开试嘅考生，你哋俾心机加油，我哋会支持你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咪諗住開夜車？邊一個未捱過夜？就係我哋都遇過怪魔先識得變大個，所以喺呢個鐘數都努力緊嘅，又點會得你一個？不過萬一你瞓多咗，勸你哋咪賴我。我已答應你，夜夜亦預備吹谷多一點時氣，慢慢讀爛了筆記，默默在線的我仍然伴你。原來重生關鍵就是日日互勉，滿血又再戰，強過分你多一片。重重難關之後，遙遙長跑之後，我約定你再見，仍笑面不改變。很累來一起探過去，想睡咆哮中見佢，加油打氣不當根據，牽手創一關接一關的壯舉。会浮绿水是因为红嘴背紧清波，搞清楚今日的经过，构成你同构成我，确定了要咩成果。 Get focus what you waiting for， 发奋与变难亦是共患难，彼此都通宵达旦，日夜问候送一个，就是为我今晚要其呐喊。由零重新充电，现在共用电线，你我是战友，阳光普照中冲线。重重难关之后，遥遥长跑之后，我约定你再见，而笑面不改变。很累来一起探过去，想睡咆哮中见佢，加油打气不当根据，牵手闯一关接一关的壮举。很累来一起跨过去，心安意用我疲劳换取，努力到尽头，你别来你会怎么差距。今天如果你是铁一般的证据，你受够苦都自拒。 是不是很累啊？我都是啊，一起努力啦，好不好 啊？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哮喘问题仲要估估下，快啲埋嚟听哮喘你要你啦。 又有啲研究呢，就话如果一只狗喺你出世之前养嘅咧，就可能咧对你嗰个哮喘咧就冇乜影响。 佢系 CIBS 广播人、儿科专科医生廖定日。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小说， 泰戈尔短篇里边咧，时时都夹杂住警句式嘅对白嘅，系起到画龙点睛嘅作用噶。 佢系 CIBS 广播人廖少群，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 访问阿 O 同埋小白，你哋平时中唔中意食生鸡蛋啊？ 中意啊，中意啊！我最中意食生鸡蛋嘅方法咧，就系加呢个牛肉火锅，咁啊霎下霎下，跟住咧就 起烧， 冇错啦。咁啊生鸡蛋准备咗一碟仔啦，嗰啲牛肉就整完之后即刻喺度饮落去，就咁食落去，哇！ 正啊，嗬！ 正哦、 啊， 不过即系成日都话嗰啲生鸡蛋咧，即尤其是旧时冇咁多日本鸡蛋入流嚟香港嘅时候咧、就成日话有嗰啲咩三门市 系啊，有菌啊，有 我记得细个打边炉啦，我好中意打只鸡蛋落去，即爹哋妈咪话冇咁热气啦，呢啲都系传统说法啊，冇求证过噶吓。咁、另外生鸡蛋头先都戴咗个头盔啦，话多菌啊， 三门市菌。 不过咧。自從有咗日本雞蛋之後咧，我覺得嚇佢哋啲雞蛋好似真係打出嚟咧，啊白白正正，個黃又靚咁樣，咁啊即係多咗食咯，即係或者多咗整嗰啲蛋黃汁啊， 啱嘅啱嘅。不過又戴翻個頭盔先，又唔代表日本雞蛋一定冇菌嘅。 係啊，嗱咁我都係要戴頭盔。其實今日咧，我正正就係想講呢個頭盔啊，因為我哋發現好多人咧，發現而家有即係市面上好多貴嘅雞蛋啦，四五十蚊一盒，又話。因为呢啲咧就可以生食嘅，点点点。好啦，今日咧我就想讲，你自己都要谂清楚，因为咧喺台湾地区嗰度咧就有一名男子啦。咁佢咧突然之间咧就发现嗰个身体咧平时系好健康嘅，但系咧个右边嘅胸口咧突起咗一嚿嘅肿块。咁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咧，呢个肿块咧越嚟越大，成八 cm 咁大。 哇，好大喎、啊，八 cm。 系啊，半打架尺噶啦， 系 啊，系啦。嗱，咁佢话咧食咗药都冇改善，咁原来系咩事呢？原来咧后屘化验咗咧就系嗰啲极罕见嘅三门氏菌感染啊。原来咧佢就有一个嘅生活习惯，就系好中意食一啲半生熟嘅鸡蛋做早餐。 哎呀，我啊，我好中意食嗰啲太阳蛋噶，嗰个蛋我仲要啜入去咁啜入去。 系啊，嗱，咁佢其实都几惨啊，因为佢嗰度咧即系生咗一个肿块咧，其实咧系含咗脓啊。咁啊，医生直头话咧，将佢抽翻啲脓出嚟咧，系结到好似朱古力酱咁样样。佢就话咧，佢进一步化验就发现系呢、這个极罕见嘅三门氏菌造成嘅一个胸壁感染，就喺个胸嗰个嘅范围嗰度啦。 佢医好咗噶嗬。 患者咧做完手术之后咧，亦都系康复良好嘅，咁啊未有再受感染。不过我相信咧，佢都未必敢再食生鸡蛋啊，因为咧，医生就话啦，呢啲三门氏菌咧就系、是、一个粪口传染啦，叫做常见咧就系进食一啲被鸟禽粪便污染嘅食物，又或者水，譬如系鸡蛋啦、未煮熟嘅鸡蛋啦、牛奶啦、肉制品等等啦。咁同埋你话小朋友即系五岁以下嗰啲啦，免疫力比较低咧，就更加唔应该食一啲咁唔干净嘅食物啦。咁同埋咧，去到夏天就嚟啦嘛，每到七月至到十月呢啲炎热嘅天气咧，嗰啲细菌生长咧，亦都系会急速好多嘅，系啦，即系你嘅食物保存亦都要好啲啦，咁样咁一般人都会有机会感染到，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咯。 系啊，嗰啲鸡蛋咧，其实我自己都处理嘅时候都分外小心啊。买咗翻屋企之后咧，我都唔会就咁挤雪。我点都将佢抹一抹或者喷一喷啲消毒药水先。咁啊洗就唔会嘅，因为我听阿妈讲就话你真系食之前先好洗。咁啊食之前就梗系要洗翻干净佢啦，因为我都担心啊，即系你知佢。佢點嚟㗎一隻蛋？ 啱啊啱啊！嗱，我自己都有個做法嘅，咁我唔知啱唔啱啦，但我自己就咁覺得，因為其實你雞蛋外邊咧都有佢污糟噶嘛，即係佢細菌噶嘛。咁所以咧，我見有啲人霎嘢咧，佢會諗住慳時間啊，譬如佢早餐我當佢有霎腸仔、霎火腿咁樣，有霎隻雞蛋，佢將全部嘢咧擺曬落同一個煲度， 一煲熟。 係啦，咁我就話咁樣其實唔好啊，因為你嗰個水咧你。滾個雞蛋嘅時候，咁佢嗰個外殼都會污糟噶嘛，咁其實佢會感染到個水。當然啦，你可能會話，咁啊去到100度啲細菌都會死啦咁樣。咁但我始終都會覺得好似分開去霎咧就比較穩陣啲咁樣咯。 觀感都唔好啦。 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就要即係食物除咗好味之外咧，都要注意下呢一個嘅健康嘅。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朝咧，白元浩打俾 Kitty 嘅时候咧，咁啊，听到 Kitty 讲就话朝头早佢都见到个太阳化化嘅，准时翻工啦，系咪？咁我翻工嘅时候，佢啊匿埋咗，唔中意我。咁啊，但系 Kitty 嘅时候咧，冇办法，靓女， 中意我， 系啦，即刻出咗嚟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除咗朝头早之外咧，日落啊，都系即系太阳化化临收工之前咧。就唔係見到佢嘅疲態，見到佢另外靚嘅一面，即係呢個夕陽啊，的而且確咧， 無限好係 無限好嘅，係咪下低嗰句就唔好講。咁但係我哋真係睇佢靚嗰邊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可以不妨喺呢個市區嗰度咧，可以揾啲幾靚嘅位置，可以欣賞住呢一個嘅日落。 有啊，琴日我都去咗西環睇日落啊。 哦，咁浪漫。 其中一個我都想講，即係西環嗰邊個日落咧，真係好靚。 係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太陽喺西 邊落 下咧，係 啊， 咁、 啊、 可能都關少少事。不過琴日咧我去嘅時間就麻麻地，因為咧睇日落都有分，即係睇美水睇 magic moment 啦，定還是睇即係個叫鹹蛋黃慢慢落咁樣啦。我琴日咧就去得遲咗少少啊，咁啱咧佢落嗰個位咧有一嚿大嘅雲遮住，咁、 哦、 咧就難睇啲啦，我覺得。但係咧有另一個睇法咧，就係有陣時咧如果係天色就到咧，佢有啲曙光咧，会射翻啲光柱出嚟、 俗语叫做耶稣光嗰啲啊嘛， 系啦系啦，咁样即系有好多种唔同嘅睇法咯。咁啊，琴日西环都接近我睇嘅时候有成六十人睇紧啊， 系啊， 系啊，系真系多人。 同埋咧，除咗喺海边睇之外咧，其实即系喺都系港岛西面嗰边一路上紧山嘅时候，上紧 Hong Kong U 嗰度咧，其实嗰度咪好多条横街嘅， 系啊系啊。 其实嗰啲位咧都可以影到一个几靓嘅太阳，就系有啲唔同嘅唐楼啦， 系， 但你又可以影到嗰啲新嘅大厦， 系系， 同一时间你又可以见到埋呢个太阳。 系啊，呢啲通常系嗰啲攞奖 咧 作品。 我就系想讲啦，真系攞奖嗰啲咧，就喺嗰位攞个靓嘅 angle 咧，其实你教一教光圈，张相咧又真系几靓嘅。咁啊，大家不妨如果喺市区嘅时候咧，嗱，如果港岛嗰边可以去喺呢一个位置咧，就欣赏下呢一个日落嘅景色啦。除咗你话呢个位之外啦，九龙啦，九龙嘅加顿山。加頓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啦？ 哦，有 石結尾啊， 冇錯啦， 行上去好快嘅，十零廿分鐘上到頂。 行上去咧就 Kitty 都講得啱，行上去好快嘅啫。咁有啲人就叫佢做窩仔山啦。咁佢附近咧其實都幾容易上去，二十分鐘就已經可以上到呢個山頂。咁但係咧上到山頂嘅時候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因為你喺呢個加頓山望出去嘅時候咧。其實那個風景咧，你估唔到，原來咁短嘅距離上到上呢個山頂都可以有一個咁靚嘅日落嘅、哦。你基本上咧係整個嘅九龍啊，連埋港島嗰邊嘅風景你都可以睇到嘅。咁如果你話今日咧天文台就話天氣炎熱啦，咁局部地區有驟雨，咁但係咧就冇話特別雲量多咁，咁可能今日黃昏嘅時間。咁大家都可以去呢個加頓山嗰度望一望，係啦，咁去嗰度睇下呢一個嘅日落嘅景色啊嚇，咁都相當之靚，好多朋友都中意去嘅。咁如果你話另外一個咧，都係位於九龍嘅魔鬼山啦，魔鬼山咧就位於呢個油塘同埋調景嶺中間啦，咁山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嗰啲碉堡啊、炮台等等嘅歷史遺跡嘅，咁如果你話山友行山嘅朋友咧就都好熟噶啦，咁但魔鬼山咧行上去嘅時間咧就冇呢個加頓山咁輕鬆啦，咁需要啲少少力氣嘅。咁如果你去放工，未必上到去都唔緊要。喺呢個啟德郵輪碼頭睇日落咧，我呢個我真係未試過。啟德郵輪碼頭睇日落，其實咧附近一帶都靚，因為佢直望過去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見到，因為個太陽可以有倒影啊。你附近係維多利亞港嚟噶嘛？咁你一望嘅時候咧，就可以喺水嗰度咧就倒影到呢、這個太陽嘅話咧，咁呢啲日落咧其實都靚嘅。即係外國好多人睇翻香港嗰啲日落，佢哇香港 amazing 啊 ，beautiful。 係 點解啊？因為有維港啊嘛。 係同埋我哋有即香港一個比較細啲嘅地方咧，你點對點可能由東部到西部咁樣啦。即係頭先講西環，其實你有西隧，其實都好快。 好快。 即係譬如即係有啲。我睇過一個 YouTuber 咧，都幾誇張嘅。佢可以咧，頭先阿小華講咗好耐啦。譬如日落啦，佢有唔同階段嘅。譬如 Level One 就係就嚟落啦 ，Level Two 咧就係落到一半、，Level Three 咧就係已經叫做睇翻啲紫紫藍藍嗰啲叫做彩霞 feel 咁樣啦。我記得有個 YouTuber 咧曾經做過壯舉嘅，就係入到去下白泥嗰度睇啱啱落，跟住再即刻揸車去西環嗰度睇美水， 睇兩次。 好追到喎、 哦，系啊，系咪好癫啊？ 好犀利， 系咪好癫啊？ 系咪安全车速嚟噶？ 唔系咁，你可以 critics 人哋系咪安全车速？咁呢个系 YouTube 牌啦、 啊，第二日嚟嘅原来系。 咁但系我觉得、啊、都几香 港都几特别嘅。 香港个特别就系咁咯， 个反差 系啦系啦，即系你喺下白泥睇紧嘅日落，同即系喺西环码头睇嘅又会系点咧？有啲咩唔同咧？咁样， 仲要再上埋一百楼睇添。嗰、那個第二個風景啦， 係 喎、 哦，即係街一百 係 咪？ 係啊，咁另外如果大家都即係都中意嘅話咧，其實鯉魚門三家村咧都係一個幾簡單、 哦、 去到，但係亦都可以欣賞到呢個日落嘅地方嚟嘅。咁啊， 食埋海鮮啊， 冇錯啦，食埋海鮮。咁啊，幾個地方咁啊，大家喺今日嘅時間，如果天氣好啦， 係 啊，啱啱啲學生都準備翻學啦，或者翻緊學啦，啊，揾個地方舒舒服服回一回氣，啊，將呢個放假嘅感覺咧就擺走佢，咁啊專心啲上堂啊，睇個靚日落好啊， 好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77%。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